征，他在3月和4月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一名60岁外佣同样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亦无病征，今个月8号由泰国抵港。他在3月和4月在香港接种两剂科兴疫苗。一名34岁男子今个月6号由美国抵港，在检疫期间确诊，并没有带有 N01Y 或 E484K 变种病毒株。对 L452R 变种病毒株的结果就待定，他并没有病征。他在3月和4月在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余下一名确诊者是31岁男机组人员，今个月8号由德国抵港，他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并没有病征。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05点，升322点，成交金额16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7点，升116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6.2，升24.6；美团239蚊，升18.6；盈富基金27.08，升3.2；小米集团27.45，升6.5。快手85蚊，升2.5；信宇光学科技220蚊，跌13蚊；阿里巴巴192.9，升4.2；比亚迪股份270蚊，升6.4；港交所515.5，跌5.5；中芯国际26.05，跌7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3，英镑10.792，瑞士法郎8.452，澳元5.711，加元6.192，新西兰元5.44，欧元9.13。每百日元兑港元7.0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8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611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9美元，卖出17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景泰苑。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景泰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去北角跑马地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来回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是车多挤塞，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就排到去窝打老道。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马鞍山西沙路有道路工程，近斜下一段仍然是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的，去大水坑方向龙尾排到去西径，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骏园。而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驾车朋友要留意，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6:58，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5: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谢 各位香港奥运代表精彩表现。 杜海琴、 黄真婷、 苏慧音、 李浩晴、 林少恒、 何君杰、 朱成竹、 吴柏南、 何丹华、 骆雅仪、 洪永恩、 奥斯卡。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表现都是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密切留意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奥运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亦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们一起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8月10号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为大家主持。冯德雄你好。 你好，大家好。 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咁港队就攞到非常之好的成绩啦，一金两银三铜啦。相信就大家都为住香港的运动员而喝彩啊。咁亦都好多的人呢就是都好多的恭贺啦俾咗运动员啦。咁但係激情过后，大家就会问啦，政府有冇啲嘢可以做返去到让运动员呢就係继续去发展，让香港嘅体育事业更加发展呢。今朝早呢，特首林郑月娥呢就喺行会之前呢就见记者。咁就宣布报咗咧，就系政府希望咧，就系再申请多咧，就系9.9亿嘅拨款啦吓，就向立法会咧就申请多9.9亿嘅拨款，咁咧就系推进咧呢个嘅各项嘅项目嘅，咁包括咧就系加快兴建呢个体院新设施大楼嘅工程，以及咧就系仲有其他嘅方面啊，冯德雄 吓。咁除咗係加快呢一個體院嘅新大樓嘅工程咧，可以係加快兩年啦，即係希望可以喺2024年就可以落成啦。之外咧，咁另外咧都佢都提出咗一啲政策嘅目標啦嚇。咁啊，就包括咗咧就係成立一個係嘅能力提升基金，咁啊總額係3亿。 3亿。 咁啊，政府同埋馬會咧就各自負擔一半嘅。咁啊，另外咧亦都咧希望咧可以喺學校的層面可以是強化促進體育運動員薪火相傳，亦都會要求是學資會屬下的八大院校，即、就是我們的八大的大專院校，怎樣可以提供多些的彈性的學習安排，可以給一些全職運動員可以兼顧到他們的訓練和學習的需要。另外呢，他亦都提出除了我們發展體育一直講開的 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之外咧，亦都希望咧去研究一下点样可以令到咧体育赛事、体育运动咧可以系专业化同埋产业化。 系啊，咁究竟之后会点样发展咧？咁就要睇下即系政府再提出一啲再仔细啲嘅规划啦。咁头先讲开其中一个关注点咧，就系去加快兴建呢个体院嘅新设施大楼啦吓。咁头先讲，本来咧都谂住兴建噶啦，不过谂住系2026年咧就落成，而家咧就再申请拨款咧，就希望将个落成系啦，提前两年咧，去到2024年嘅6月咧就可以落成啦。咁啊，新嘅大楼会有啲乜嘢咧？咁就讲到话个楼面面积咧。就可以達到9000平方米，咁會擴展劍擊館啦嚇，劍擊館今次有 啦， 係啦，今次有張家朗咧就係攞到 香港人最關注嘅其中一個項目啦， 係因為攞到呢個男子花劍嘅金牌啦嚇，咁另外咧就仲有提供呢個運動醫學中心啦、日間休息中心等等嘅設施噶，咁亦都係咧繼重建體院同埋建立單車館之後咧一個重要嘅體育建設嚟噶。咁好啦，硬件而家就諗住起啦，亦都咧諗住有其他嘅錢啊，同埋咧就係加強喺學校方面咧，係去揾一啲嘅運動員出嚟啊咁。咁係咪幫到可以香港嘅體育事業嘅發展呢？ 咁大家都可以傾傾嘅，因為嗱，而家今次香港嘅運動員咧喺奧運嘅成績咁好咁理想，大家都咁開心，亦都一齊為佢哋鼓掌。咁當然咧，即係社會上同埋即係市民大眾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呼聲，就係為政府要投放多啲資源去支持香港嘅體育發展啦。今次即係政府亦都冇法子唔回應呢啲呼聲㗎。咁今次特首先提出就係用接近10亿。提早是完成这个是体院的新大楼的发展，那究竟对香港的体育发展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呢？这个新大楼的计划呢原本已经在这里了，那么现在的计划呢就是将它提前两年，那么希望呢就在下一届的巴黎奥运会之前落成啦。咁但系当然大家知道，落成咗咧，运动员即系去参加巴黎奥运嘅运动员咧，都未必可以系享用得到嘅。咁啊，要继后嘅运动员先可以享用得到。咁究竟呢一方面对于即系整体嚟讲，提升香港嘅体育发展嘅帮助有几大咧，都可以咧系一齐倾倾 嘅。啊，咁但系硬件呢啲嘢就长远投资嚟嘅吓。咁、如果你话真系起好一个新嘅一个体育嘅设施大楼，系啦，系啦，咁可以受惠嘅可能系之后嘅一两代嘅运动员都唔定。各位听众有啲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再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8月10号。朝早9点半， 我哋对于体育嘅发展肯定唔系三分钟热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5项措施支持体育发展，当中包括加快增建体育学院新设施大楼，目标在2024年6月启用。 我哋会有一个更加大嘅剑击嘅馆，就是透过重置一啲嘅现有喺体育中心嘅设施咧，增加我哋嘅剑击馆嘅范围啦。另外咧，系更加重要咧，系扩大喺体院里边嘅运动科学中心同埋运动医学中心，亦都为运动员咧提供额外嘅住宿嘅设施俾运动员使用。 另外，林郑月娥话支持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又話唔擔心外資會因為咁而撤資， 呢個正正咧就係因為我都好肯定咧，亦都有一啲嘅外部嘅勢力啊、外國嘅政府啊，或者係一啲嘅西方嘅媒體咧，又會藉此炒作，想弱化到金融中心嘅地位啦，或者係各界對於香港嘅信心。所以有一個本地立法嘅過程咧，將會讓我哋更加能夠可以澄清釐清。 本港今日新增4宗新冠病毒确诊，全部属于输入个案。下昼4点半，创会48年嘅教协经理事会一致通过决定解散。教协会长冯伟华： 睇紧呢几个礼拜或者呢几个月，那个情况系变得比较差，咁我哋系感受到巨大嘅压力。理事会已经尽咗一切嘅努力，系希望寻找到一啲可行可能嘅方案，去延续我哋嘅会务继续运作，但系至今我哋睇唔到前景，而且难以继续我哋嘅目标去实践。咁所以我哋喺无法化解呢个危机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理事会经过一致嘅讨论，咁一致决定，监事亦都一致支持，我哋宣布教协解散。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咧就系、是。特首咧林郑月娥今朝早就宣布咧话会系发展体育方面咧就有五项嘅新嘅措施啊，咁包括咧就系拨款啦，申请拨款啦，就加快兴建呢个体院嘅新设施大楼。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冯德行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港协暨奥委会嘅副会长，亦都系咧体育学院嘅董事霍启刚啊。霍启刚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陆生、冯生两位主持， 你好啊， 你好。 嗱，关于特首咧，就系话政府将会申请拨款咧，就系加快兴建体院嘅新设施大楼啦，有扩建体剑击馆啊，亦都有啲医学中心啊，日间休息中心等等。你点睇啊？你系体育学院嘅董事。 嗱，我谂首先咁样啦，因为特首提咗几个字啦，唔系三分钟热度啦，我真系好希望，因为其实过去两个礼拜大家都好振奋人心啊。咁啊，嚟紧仲有残奥啦，仲有全运会啦，即系几个大型嘅运动会都喺埋一齐，所以我好希望可以延续落去，香港市民一路可以关注我哋所有嘅运动员出战呢啲运动会。其实我觉得系好好嘅。嗱，头先你讲到嗰个设施嗰度，当然系非常重要啦。作为体院董事，其实呢个计划我哋都倾咗有两年嘅时间噶啦。咁因为今次嘅成绩得以加快落成，我觉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反而除咗体院嘅新大楼设施以外呢，我都係更加额外关注其实係全民参与嗰度囉。咁社区体育配套啊，同埋嗰个总体嘅一个所谓全民参与同社区建设嘅一啲配套，我都係好希望政府可以正视呢个问题，係鼓励到可以更多人真係参与到体育运动囉。 具体嚟讲可以点做咧？ 喂， 具体嚟讲可以点做咧？头先提到嗰、那个全民参与同埋普及化嗰一度， 因为其实而家我哋讲紧嘅所谓精英化啦、普及化同城市化咧，其实沿用咗都好多年啦，系提出而家二十几年嘅时间啦。其实我觉得藉住今次奥运嘅机会咧，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啦。去做一個大型嘅研究嘅，我睇到特首亦都睇到話，民政事務局都會主持一個委員會啦，亦都會做研究啦，睇下未來嘅體育發展喺邊度。因為其實無論係體育項目啦，市民對唔同體育嘅興趣啦，同埋個需求咧，我相信係唔同咗嘅。咁喺呢一方面，我好希望即係做一個普查或者體育嘅研究，睇下而家嘅市民，而家香港嘅所謂體育發展嗰個需求行到去邊度。咁其實我相信係有助未來所謂所有嘅城市規劃啦、體育設施嘅配套啦。我哋真係要睇一睇每區嘅唔同嘅體育設施分布係咪吻合到而家所謂未來市場發展嘅方向。其實從中都有助我哋所謂今朝特首提到嘅專業化同埋產業化，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重中之重。除咗因為我都提到有唔同嘅基金啦，係咪仲有3亿元嘅運動員提升能力基金等等， 能力提升基金， 其實呢、這個而家呢個係當然好嘅，我覺得科研啊、醫學啊、購買器材呢、這個係重要，但係嚟備戰未來呢啲大賽事。但係更重要嘅話，長遠嚟講，真係專業化同產業化，因為大家睇其實更高嘅層面去睇，我哋國家啱啱宣布咗2025年就要發展我哋嘅體育產業，去到20000亿咁樣嘅一個規模。咁喺香港，我哋而家要融入國家發展或者融入大灣區，我哋體育產業嗰度做到啲乜嘢呢？並唔係話一個基金或者一個場地可以解決到嘅，所以呢個係一個版圖嘅問題。希望以後真係四化或者五化，除咗我哋而家行之有效嘅三化之外，係咪可以真係專業化同產業化，可以有更具體嘅一啲措施同埋一啲支援咯？呢啲未必係一個基金嘅，可能係有更多誘因。令到商界嘅參與啦，係咪可以更容易咁樣接觸到內地嘅市場啦？等等等等，我覺得呢啲都係值得我哋探討嘅議題咯。 係，首先產業化方面點樣做法呢？嗱，見到政府都有啲嘅著墨嘅，咁就講話，譬如喺教練啊、裁判啊嗰方面咧，亦都可以即係去到發展體育作為事業啊、職業同產業咁樣。咁係咪係即係叫做培訓多啲香港作為可以培訓多啲即係香港嘅土生土長嘅教練啊、裁判呢啲？是為之在這個產業化呢，還是產業化你有其他的內涵是 你自己建議出來的 呢？當然很多啦，剛才你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是人才啦。今次我大家都知道運動員背後很重要是那個教練團隊啦，但是科研也很重要的。我 我覺得香港的科研其實做得挺好的，現在體院科研的團隊呢是在世界上是知名的，亦都有不同的和國際的合作啦。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應該增強的，我相信這個科研現在暫時剛才特首都提到，其實現在暫時都是可能是精英項目或者體院下面的項目才能享用到這些科研的成果啦。咁其實呢方面係咪可以提高變咗一個運動科學科研嘅產業呢？其實我哋如果有咁嘅投資，有咁嘅方向，其實我相信可以做到起碼亞洲運動科研嘅中心、交流中心。其實呢個都係本身一個產業。咁我相信香港絕對有人才可以做到，亦都有個人脈可以做到。咁呢個係其中一方面啦。咁其他其實你話我哋嚟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契機或者機遇，就係2023年啟德體育園啦。咁體育園。其實我哋都而家我哋係需要極需要更多嘅大型嘅體育賽事同埋唔同嘅一啲活動係去支撐體育園嘅。咁呢啲其實都係體育產業化嘅一部分嚟㗎。咁除咗我哋而家有個 Rugby 7啊等等之外，其實我哋係需要大量嘅唔同比賽係去舉辦啲活動。咁其實佢背後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好多體育嘅專才去支撐成個呢個咁嘅硬件嘅設施。所以其實我相信嗱，有個能力提升基金係重要。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點樣可以更便利或者更容易咁樣吸引到社會嘅資源，包括商界嘅資源入到去體育嘅發展？我覺得呢個係更加重要啦。 柏生，我哋60啲先係聚焦一啲啦，即係你提出咗一個目標。我亦都非常之同意你講，就係香港嗰個體育嘅科研人才同埋啲即係體育嘅支援嘅力量咧，其實係有好大嘅發展嘅空間。但係如果我哋淨係講一樣，因為體育產業化咧係一個都幾大嘅範疇同埋可能性好多嘅。譬如我哋淨係講一樣，你頭先講到個香港嘅運動嘅科研，要將佢產業化，具體我哋應該點做？政府應該點做？商界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有幾方面，我想你說那個科研那裡，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好的科研團隊在這裡了。我覺得政府應該是有更多的投資入到科研，無論是硬件的配置也好，人才的培訓也好，我們同時間應該是將自己定位，是其實邀請更多國際的隊伍，我哋全世界周边好多国家亦都好需要呢啲科研嘅人才同埋设施嘅。咁唔係个个国家都有㗎喎。咁我哋係咪可以邀请佢哋嚟呢度嚟香港，佢哋譬如备战唔同嘅国际赛事之前都可以嚟香港去进行呢啲咁嘅高强度嘅训练啦，或者呢方面嘅一啲咁嘅配套嘅服务呢？其实呢个都系其中一方面嘅支援啦。咁我諗如果你開咗咁嘅頭，有咁嘅更多嘅人參與呢，我相信商界係會願意支持，同埋商界係願意去投入嘅。同埋國家其實我哋未來我哋亦都應該喺呢一方面同國家多啲合作喎。因為其實我哋一路喺備戰東京奧運會嗰陣時候都有同國家隊有密切嘅聯絡，亦都係有簽一啲合作協議啦，喺科研方面做得更多嘅。其實呢方面我絕對覺得香港係有優勢啦。咁喺呢方面，其實方言嗰度，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好嘅出路。 係啊，其實今次咧，今屆嘅奧運咧，都見到有科研嘅成果喺度啊。因為咧，見到單車嘅代表李慧思咧，咁佢出戰嗰件戰衣咧，都係咧同呢個科技大學咧去合作去研發出嚟噶。咁科大都係幫咗佢好多啦。咁就喺呢個研究單車隊咧喺比賽時候咧點樣可以減低風阻啊。咁都係有一啲嘅創新嘅一啲科技研究咧喺當中噶。不過咧，我都見到你啊，霍生咧就喺尋日都喺社交網站上面咧都寫咗一篇文章啦，咁都提及话产业化嘅时候咧，咁都讲话系啊，会唔会有一啲嘅文化体育去互相去到即系配合交流嘅一个概念啊，或者系一个体育旅游嘅概念，系咪可以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即系体育之都咧？咁你会唔会呢方面你有咩谂法咧？ 嗱，我相信文化體育絕對可以喺未來個 GDP 或者我哋經濟佔比嗰度咧，可以去到相當一個份額嘅。呢個其實睇好多第啲國家，甚至我哋自己國家中國，其實佢嘅目標都非常清晰。咁喺呢個角度上咧，我自己喺個文章度都提到啦，其實係好需要政府不同部門去協調嘅，並唔係話一個部門。而家嗰個現狀就可能民政局唔同嘅 基金去申请支持文体的活动。但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大的趋势、大的发展其实都是文化家和体育家的一个概念。咁啊，加其實旅遊亦都好重要個概念，所以我覺得喺唔同嘅範疇或者政策局裏面，即係有個我哋希望可以有個大文化同埋體育嘅政策，而每個政策局點樣去支持。咁當然最好嘅，我同好多業界朋友都傾過，大家都渴望會有文化旅遊局咁樣一個局去統籌或者去發展未來嘅文體事業咯。其實呢個都係大趨勢，你睇我哋周邊好多國家。無論中國，我哋中國已經係文旅部啦。其實周邊好多城市、好多個國家都係行緊呢條路嘅。咁我相信，如果真係要做專業化，真係要做產業化嘅話咧，真係要一個政策嘅部門一齊去協調。嗱，頭先你睇到風洞嗰度，其實風洞，其實而家嗰個科大嗰個項目，其實都係商界嘅支持啊。咁喺未來，譬如如果商界，如果你真係想更多商界去投入。體育嘅發展，咁係咪其實喺稅務上啊，或者其他喺稅務上安排，都可以鼓勵性咁樣令到，或者有比較聚焦性咁樣嚟到商界可以參與到更多體育產業嘅發展呢？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模式啦，係咪 ？OK 啊， 咁其實另係 阿方經哥，因為我哋就快要聽呢個五點半新聞啦，咁不如咧，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嘛？ 好，唔 该晒，咁我哋轉頭再傾啦。咁我哋電話18723111，聽眾都可以打電話嚟噶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成立48年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宣布解散，教协向全体会员发信，表示理事会昨晚一致通过解散教协，并立即启动相关程序，将按会章同法例处理，目标是有序合理做好解散工作，包括尽快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做好200名職員的遣散安排，並即時停止處理新入會和續會申請，以及停止就公共事務作評論和參與。至於權益和投訴部將不接受新個案或查詢，會盡快完成現有個案。教協會長馮偉雲在記者會表示，近幾年社會、經濟及政治都產生巨大變化，近年更感受巨大壓力，理事會盡努力希望尋求可行方案延續教協，但仍然看不到前景，近几日决定解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将加快兴建体育学院新设施大楼，目标2024年6月完工。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钟博光认为，政府除了着眼体院的发展，亦要推动基层运动培训。政府可以在用地上做规划，或者研究由康文署和学校合作提供训练场地。他又建议政府在各大学增加针对运动员的学额，并研究在中学为需要接受训练的运动员提供弹性上学安排，容许将学年延长至7年或8年，让有意成为全职运动员的学生兼顾学业和培训，无需中途放弃训练。前年7/21元朗西铁站暴动案，其中一名被告邓怀森被判监7年。佢的太太表示，丈夫在福利官的协助下，正就案件申请上诉和法律援助。邓太表示，丈夫在4月曾经进行2次眼部手术，最大问题是眼睛有事，正住在院所医院。721案在上个月判刑，5名被告被裁定暴动等罪罪成，另外2人认罪。7名被告被判监3年6个月至7年。其中鄧懷森被裁定2項暴動，一項有意圖傷人和1項串謀有意圖傷人罪罪成，判監7年。案中第一被告黃兆榮被裁定無罪，律政司早前已就裁決提出上訴。日本東京都新增2612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較一星期前少近1100人，但重症患者人數較前一日增加19人，達到創新高的176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一名有紧急需要的确诊病人被大约120间医疗机构拒收， 報道話，呢名50多歲男患者月初出現發燒症狀，經檢測後確診，在家中休養，但兩日後開始出現呼吸困難等嚴重症狀，需要送院。但醫護人員花了超過5小時才找到醫院接收呢名病人。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啦，介乎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就系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另外啦，马鞍山西沙路之前咧，近住斜下曾经有道路工程噶，咁工程已经完成咗噶啦，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咗。不过而家啦，西沙路去西贡方向都仲系有啲车龙噶，排到近骏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近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开始有车龙啦。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砵甸乍街挤塞，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力宝中心。而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钻石山大磡道去龙翔道方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的，一带比较多车。重复一次，就是钻石山大磡道去龙翔道方向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部分行车线受阻，揸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用积金的户口去整合，应该怎么做，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件事就要搞清楚自己有几个户口先。积金局有个免费的个人账户电子的查询，其实可以一站式可以了解自己有哪间受托人那里有户口，就可以做整合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今朝早啊，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宣布咧話將會向立法會申請咧係9億9千萬嘅撥款咧，就希望可以加快呢個體院新設施大樓嘅興建啦，以及咧就係仲有幾項嘅措施咧，希望可以再推動咧香港嘅運動發展嘅，仲有專業化同埋產業化方面嘅。嗱，馮德雄啊，我哋5:30新聞之前咧就同緊港協暨奧委會嘅副會長霍啟剛傾緊啦，而家請翻佢出嚟先，霍啟剛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都想问翻咧，就系、是、嗱，因为即系运动员啦吓，要喺年轻嘅时候咧，就系、是、栽培啊同发掘噶啦，咁啊，咁今次咧，其实政府都讲到话咧，就希望就系喺学校层面方面咧，就强化呢个体育发展啊。 为学界咧就提供更加多嘅支持啦，会同教育局倾下喺教育方面咧点样增添呢个体育投入啊咁。仔细嚟讲，你觉得可以点咧？即系譬如话系咪希望学校可以俾啲学生年轻人可以即系更加多时间去投入呢个嘅运动嘅发展呢？ 其实呢个我哋都提咗好耐啦，亦都系多年嚟嘅要求嚟嘅。所以我之前都提到话，希望我哋睇嘅体育政策系一个整体嘅政策，而唔系分开部门自己去执行嘅政策咯。所以特首今朝提到话，要求学校嘅参与，我觉得系好重要，系非常重要。嗱，头先主持你都话啦，其实由细培养，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嘅。咁尤其是香港社会，其实我哋系真系好希望学校。落到校長對體育嘅重視度係提高嘅，呢、這個我覺得自己覺得啦，除咗你話學業之外，對小朋友嘅成長係好重要咯，所以喺佢哋編排嘅課程啦，甚至嗰個參與體育嘅時數啦，呢方面係咪有所增加呢？咁如果你真係有所增加，咁可能都要關注每間學校能夠動用到請體育老師或者專業老師嘅一啲資源問題喎。這個亦都係要關注，因為而家大家都可能知道，每間學校可能最多請一個P 老師，咁咪真係差唔多教曬㗎啦，外邊都係外聘嘅教練。咁喺呢個機制上，會唔會可以請啲更專業嘅人員，可以駐校，可以參與到更多體育活動呢？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重要啦。咁另外一方面，其實比賽緊要嘅，大家睇下美國成個所謂嘅學界產業係非常之大，無論係中學也好，大學也好。咁其實佢呢方面係投入好多嘅，咁係佢哋學校同學校之間嘅比賽。是重要的，亦都是产业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这方面其实香港学界做得不错的。那么大学那个联赛是不是再可以做多些东西呢？那么刚才今朝林太都提到要求八间资助大学为精英运动员可以提供更弹性的学习安排。这个是重要的。这个可能你讲了另外一个层面了。其实这个不是没有做的。其实之前通过体院和八大已经是签了MOU 的了。即合作嗰、那個框架協議，就係俾精英運動員去提供更多彈性嘅學習安排。咁後面可能都需要更多嘅資源啦，譬如運動員入大學嘅一啲財務嘅安排啊，或者未來發展轉型嘅一啲機會啊，我諗呢個都要關注啦。所以我頭先你提到話體育教育嗰方面，其實係整套嘅一個計劃嚟嘅，咁呢個係我好希望可以整體跨部門去研究呢件事情。 但學生往往咧一個有潛質嘅年青嘅運動員咧，佢做一個抉擇啊，即係佢究竟係咪繼續向全職化呢個方向發展，因為要即係要去讀書啦，係嘛，或者家庭壓力要去讀書，往往個抉擇咧就唔去到大學嗰陣時先做啊嘛。 系啊， 系 嘛， 即系好多时，我谂你作为奥委会嘅副会长，你都知道一啲好实在嘅例子啦。譬如你都知道我哋两位杰出嘅乒乓波嘅运动员，苏慧音同埋李浩正，都系毅然放弃咗名校嘅教育，系嘛？ 咁系做咗啲牺牲嘅 吓。咁咧就系同一时间，你都知道当时同阿李浩程同期都有一啲好出色嘅乒乓波运动员啦。咁佢选择咗另外一条路啦，系嘛？咁佢追寻自己个人嘅发展。其实喺呢一方面有冇啲功夫可以做咧？即系话喺嗰个对呢啲有潜质嘅运动员，佢哋嘅教育嘅安排，或者系有冇法子系俾到一个清晰嘅图像俾佢自己，佢嘅家长？喂，其实我选择咗全职运动员呢条路，我点样可以某一个程度之上去兼顾教育，然之后到大专嘅时候，我又可以有一个弹性安排。有应唔应该做呢样嘢，同埋有冇办法做呢样嘢，同埋如果做到嘅话，对香港嘅体育发展嗰个帮助有几大呢？ 應該要做嘅。頭先你講都講到好具體嘅例子啦。其實我哋之前體院先啦，即係體院其實都有一個計劃啦，係同林大輝中學合作嘅。咁其實而家都行咗三四年， 但係得一間林大輝中學啊嘛。 得一間林大輝中學係啦，大家聽眾可能就唔係太清楚。咁但係咧就同林大輝中學咧有個協議， 就是令到呢啲全職運動員可以同時間兼備佢行業，喺學校裏面亦都係做出一個比較真係好彈性嘅學習嘅時間表，可以俾佢哋可以參與嘅。咁就係呢個就係需要資源啦。呢個其實係需要唔少嘅資源嘅。咁如果其實我哋精英運動員越嚟越多，全職運動員越嚟越多，我哋更需要更多嘅林大輝中學，唔係定一間，我哋有更多唔同嘅學校係參與呢種計劃，可以俾到機會我哋嘅年青，真係十幾歲嘅就嚟考 DSE 嘅年青運動員去參與，呢個其一。咁學習係緊要，大學林太提咗啦，呢個彈性學習，彈性學習，咁但係資源上係咪有更多人支持呢？呢個都係重要嘅。咁第三方面就係產業，所以我覺得產業緊要，產業化。我哋知道好多做完運動員嘅朋友都係好希望留喺體育事業裏面，咁但係冇產業化嘅前提，佢哋轉型或者轉身嘅機會唔多嘅，真係好難嘅。咁喺個產業嗰度，我希望可以真係做到啲實事，令到更多運動員可以轉型咯。 我最後想問多一條問題咧，就係關於個精英運動員嘅資助制度啊。咁其實近日都好多嘅討論啦。咁關於佢哋咧，係要譬如項目又好啦，個別嘅運動員都好啦，佢哋都係要喺一啲嘅國際賽事嗰度攞到一定嘅成績咧，先至會攞到高分，攞到相關嘅資助嘅。咁有啲人咧就認為咧，好似個成個資助制度咧就圍繞住獎牌、獎項去到走咁，咁就令到咧就係一啲嘅項目咧，好似谷曬一啲有機會攞牌嘅運動員，而去忽略一啲可能係做得冇咁好，但係有啲潛質嘅運動員。而家咧就係體育專員都話咧，可以去檢討呢個精英運動員資助嘅制度。你覺得應該點樣放寬法呢？ 嗱，我覺得其實好多國際慣例呢、這個議題，其實我之前都有喺唔同嘅場合提過啦。而家有少少即係講就可能雞同雞蛋嘅問題。你攞咗牌，我就會額外俾資源你。咁但係有啲可能係攞唔未必話去到攞牌嗰度咧，就攞唔到資源，所以佢上升唔到。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檢視嘅。我覺得希望其實你好多外國嘅例子都係嘅，佢每一個項目佢進行一個非常深度嘅分析，唔淨止係攞牌，佢係可能未來嘅趨勢啦，喺社會喺國際嗰個流行啦，或者嗰個自己本地係咪中意呢種運動，甚至係我哋呢種譬如亞洲人嘅體型係咪適合去參與呢啲運動咧？其實我哋應該進行呢啲咁嘅調查咧，去 identify 或者揾一啲項目咧，係咪可以額外撥到資源係支持佢哋有個長遠嘅發展？其實呢個緊要嘅，因為大家睇到咧，成個體育嘅舞台或者體育嘅世界咧，係行緊年輕化。我哋今次睇到好多唔同嘅運動，例如滑板啦、街舞啦。呢啲都係好新興嘅運動， 十三歲啊！ 咁你話，如果你話滑板，其實今次贏嗰個日本個女仔14歲啫嘛。其實我相信我哋香港好多有潛質呢啲新興運動嘅運動員，如果及早培訓佢哋，我相信佢哋可以絕對幫我哋喺未來幾年或者未來5、6年可以攞到牌嘅。咁但係呢樣嘢，我就希望可以同政府提出嚟。喺而家個機制，即係如果攞獎，我覺得當然要有個獎勵嘅機制啦。咁但係有啲係咪可以有額外嘅調撥，或者非精英項目嘅話，亦都可以有更多嘅資源支持。我哋嘅科研亦都可以俾佢哋用得到。咁我哋場地亦都可以有所傾斜，或者有所支持佢哋。咁呢方面係我都係重要嘅，即係其實係體育發展嘅多元啊嘛。咁呢個我哋睇到㗎，我哋以往可能係可能一兩個項目可以攞到牌，而家我哋係。好多項目都攞到牌，咁我哋希望可以呢個真係可以延續落去咯。 好多謝曬霍繼剛，多謝你。 好嘛，多謝兩位主持，唔該。 霍繼剛咧就係港協暨奧委會嘅副會長嚟噶，咁啊馮德雄，我哋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電話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昨日咧，我哋讲过一对组合叫做 Mirror 啦。今日咧，我哋讲另一对组合叫做 Error， 亦都系非常之红嘅最近。Error 嗰个发音咧，其实系有少少香港人会读得麻麻地嘅。有啲人咧就会将佢读成 Error， 咁啊变咗 个 vowel 咧，咁就其实系唔系几好嘅。正确咧系应该 A 嘅 A。Air， 我哋好似讲，即系我哋广东话 air 都冇得 air 个 air 啦 ，OK， air 咁就 OK 噶啦。Error，OK。So mirror and error， 留意呢两个字，佢哋嘅第一个音节嗰、那个响音嗰、那个 quality。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香港嘅體育發展啦。各位聽眾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鄭生喺度，鄭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咁我有兩點想講啦。因為我聽到個嘉賓頭先講咧，公眾參與同埋產業化，咁我想有少少回應啦。咁第一點啦，咁其實咧，政府而家咧，老人家係咪有嗰個醫療券嘅？我想問下。咁其實可唔可以政府參考同樣類似嘅計劃，可唔可以出一個運動券，定或者類似嘅方法啦？個名再諗啦。咁可唔可以即係譬如市民可能即係同醫療券一樣，俾咗個錢，每年可能俾咗錢嚟某個限額會過期嘅。咁市民咧就可以使去用服務嘅運動相關嘅服務嘅。使嘅錢使費，咁樣有呢個有咩好處呢？即係一實質嘅支持產業化嘛。咁樣因為其實都你嘉賓都講咗啦，啲退役運動員咧想留翻喺嗰個產業嗰度咧，即係運動個產業咧，不如有部分做教練打成。咁因為香港即係私人教練嗰啲啦，當然會有啦，但又未輸於好蓬勃咯。但如果政府咁樣變相咧，泵咗啲錢落嗰、那個運動嗰個產業度咧，會唔會做到個乘數效應？因為其實甚至乎除咗退役運動員受到個優惠啊，相關嘅產業咧，佢都會有好多使費啊，即係有個乘數效應，個經濟其實都可能會做到更加好嘅效果。咁第二點咧就係呢個方案有機會係一個三贏嘅方案啦。第一啦，市民因為運動多啲，一定健康咗啦，市民贏到個健康啦。咁第二點啦，就係我哋對退役嘅運動員咧係有呢個實質嘅支持，因為而家香港係即係都精神上支持當然重要啦，但我份人就典型嘅香港人嚟嘅，就比較實際嘅，就口惠而實不至咧就唔係太好。咁如果俾到一個好鬼實質嘅支持咧，咁啲退役運動員留翻喺個產業咧就更。 你 即係好 幫 助啦。咁第三點啦，政府都有機會贏噶，因為個錢可以慳咗，因為市民健康咗，個醫療使費應該少咗噶。即係可能揾翻精算師計咗咧，我哋有機會 成 為使少咗錢，或者贏到個聲譽啦，至少都即係幫呢個係一個好惠。 好快脆問你一個問題啊！如果有呢個叫做運動券或者體育券，好快脆啊！幾多錢一年先夠啦？ 同埋你我嚟做咩咧？吓， 要揾政府系啊，要揾政府嗰啲精算师计，边个先系最 optimum 最好嘅效果咯？呢个佢有嗰个数据咧，做个数学模型其实好易做嘅。精算师嗰边，即系政府好多大数据噶嘛。 好，明白。 好啊，唔该郑生吓。咁啊，当然啦，你做运动咧，你去买装备、运动鞋、运动衫或者球拍等等，都系要钱嘅，或者租场地都要钱嘅。 我请教练啦吓，我请教练 系啦系啦，但系即系是不是呢？是不是一定要钱先有啲运动，是不是真的要钱先做到呢？或者好多钱先做到呢？咁可能都是一个运动风气啊，或者一啲政策嘅便利啊，可能更加好啊。好啦，我哋都搵嚟另一位嘉宾啦。咁因为呢今次呢政府都讲到话呢就会系希望申请拨款呢就系加快兴建体院嘅新设施大楼啦。咁新嘅体院大楼呢就会扩建呢个嘅剑击馆啊。咁唔知剑击界又会有啲咩嘅反应呢？咁我哋电话旁边有港队嘅剑击总教练郑少康教练啦，郑教练你好 ，Hello， 你哋好， 大家好， 系啊，系点睇啊？但系如果体院又系扩建呢个剑击馆，有咩？ 终于等到啦，系嘛？ 系啊，真系等到啦，系嘛？ 当然系一个好消息啦，因为系如果系将个场地系扩大之后咧，系可以系有利于我哋嘅训练嘅安排啦，同埋系训练计划嘅实施咯。咁咪当然非常之好嘅一件事情嚟嘅。 新的场馆和你们现在现存的训练措施的分别有多大？ 新的场馆是具体有多大是未知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训练场馆有13条剑道的，如果是对于我们目前来讲，是包括是成年、青年和少年的运动员一起去同一时间去训练的时候，是有少少是比较挤拥的。咁啊，而家就其實呢件事嘅時候好之前已經係同體院嘅高層係提過㗎啦，即係因為場地嘅問題啦。咁啊，體院嘅高層咧，啲領導都係好重視嘅。咁特別係阿 Tony 啦、蔡玉坤副院長咧， 佢基本上每一個星期都會落嚟劍館咧睇我哋訓練啊，同埋係好重視我哋嘅劍隊嘅建設同埋發展嘅。咁佢落到嚟嘅時候都係睇，佢最主要係睇下嗰個實情係點樣樣啦，同埋係會係諗辦法點樣幫我哋去解決啦。咁所以其實依件事已經係提到咗一個係議事嘅日程上邊噶啦，因為係體院已經係好重視同埋並着手已經解決緊噶啦。咁張家朗今次攞冠軍嘅時候咧，只係一個催化劑嚟嘅啫，係更加令到依件事係快啲去落實同埋加快咗佢嘅嗰個建設嘅步伐嘅。 你話過去一段時間咧，即可能唔夠劍道啦，咁變咗 三條。 系啦，即系职业嘅运动员同一啲青年嘅运动员，可能就要即系分享一啲剑道啦，咁就唔能够同时训练啦。哇，咁嚟紧即系话可能系更加多嘅资源去训练下一代嘅剑击运动员噶咯，系嘛？ 系啊，系啊，对成个界别嚟讲，对我哋系成个体院个剑队嚟讲，都系一个好事嚟噶。咁因为之前系因为个场地嘅问题啦，我哋会系喺个训练計劃上是做一些安排，即是說有些人去做體能訓練，有些人就在場館做技術訓練，或者是在訓練時間上是做一些差開的安排，所以是會是做這樣的訓練的安排的。但是呢，如果是有一些大一點的空間去給我們去做的時候，那我們 是組織比賽又好，是有時是同一時間是俾啲青少年運動員啲同啲成年嘅運動員一齊去訓練又好啊，幫助佢哋快啲提高嘅話咧，係都有好處嘅，有幫助嘅。 嗱，你一路講我哋過去即係得13條劍道啦，其實以你作為一個教練嘅睇法咧，若即係唔好話新嘅，即係過往啊，即係我哋訓練緊張家朗嘅時候啊，我哋應該香港應該係有幾多條劍道去訓練我哋咁優秀嘅劍擊選手嘅？ 其實係體院一直係解決緊嘅問題，因為之前最早嘅時候，我哋只係得一半嘅咋， 係 真係而家得六條啦，七條咁上下，得一半嘅咋嗰時係但係體院一度係喺度係發展緊，同埋係都係着手解決緊好多係實際嘅問題嘅。咁對於而家我哋嚟講係雖然為係叫有少少係擁擠嘅，因為而家個發展咧個青少年啊，各方面的發展又比較快啦，所以嘅入到體院接受精英培訓的運動員後個數目又多了啦，咁所以係而家係有少少係擠擁嘅，但係嚟緊如果係有一個場地，你話當然係越大越好啦，你話係幾大？咁我唔知道而家係俾幾大嘅場地我，但係但我覺得係體院都 會最少有幾多條， 有一個係。是有一個最好的安排，咁有幾多條道？當然越多越好啦。你話有20條或者係30條咁，當然更好啦。咁俾多啲嘅空間我去做一啲係訓練上嘅安排，更好去施展我自己嘅計劃咯。 同埋你要計埋條數喎，就係、是、你今次張家朗咁好嘅成績之後咧，就會吸引咗更加多嘅年青人或者有潛質嘅人投身嘅劍擊呢一個運動嘅喎，係咪？ 是的，而家是的，是的，因为我收到很多很正面的消息，即是出面俱乐部啦，是很多啲同行都同我反馈翻呢个信息，都是很多人是去咨询啊，很多人去报名啊，去参加击剑班，呢个是一个好现象嚟噶。 去到報名學劍擊嚇，咁另外咧，其實呢個新嘅體院設施咧，咁仲有一啲譬如擴大運動科學同運動醫學嘅一啲設施噶。咁其實呢啲設施對於運動員爭取好成績或者提升表現嚟講，係咪好有幫助嘅咧？啊，鄭少康教 練當然係非常之重要啦，當然非常之有幫助啦。咁其實張家朗今日，即係佢攞到咁嘅成績啦，見到有咁嘅進步啦，其實係離唔開體院係其他部門嘅，包括體適能啦、心理啦、營養啦、生物力學啦，好多部門嘅同事嘅協助同埋幫助，我哋先有今日呢個成績嘅，唔係淨係技術訓練、戰術訓練就可以達成呢個目標嘅，因為而家呢個是講緊科學㗎啦，運動係咁，所以體院嘅所有嘅配套嘅設施嘅時候，都係全力咁係幫助緊我哋嘅運動嘅發展嘅。咁我哋講緊啊，即係好似體能教練啦、心理老師啦、物理治療師啦，甚至營養師啦，我哋係 運動員比賽的過程當中是怎樣去補充的能量啊，支持隊的嘢咧，都是配合得非常之好嘅。咁喺度我都借呢個平台，我是感謝體院的所有嘅團隊的幫助同支持嘅。 嗯，咁话多咗咁多设施，系咪可以期待嚟紧剑击运动嘅成绩会更加好呢？ 希望啦，希望啦，我哋会系更加会努力嘅。而家只系一个，因为比赛过后，一切又要从零开始噶啦。咁所以我哋系成绩只能够过去嘅啫。但系嚟紧将来嘅时候，我哋会系更加努力嘅。希望唔会令大家失望。 好，唔该晒郑少康教练啊，多谢你吓。咁啊，郑少康教练咧就系港队剑击嘅总教练啦。咁其实而家剑击队咧又去到咧就系内地啊，就系准备紧呢个全运会啊吓。咁希望咧大家都唔好话奥运完咗咧就停止咗对奥运或者运动员嘅关注啦。咁啊，继续为住香港嘅运动员去到打气咯。 系啊，我谂唔会嘅，因为今次香港队嘅成绩咁好咧， 系啊， 我谂即系市民对香港运动员嘅信心咧，亦都系即系。加倍咁样增加，一定会继续为佢哋打气嘅。 好啦，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就系钻石山大磡道去龙翔道方向近智联静苑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来回方向近平石村车多挤塞噶。好啦，我哋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今次是行政总裁欧冠星上任之后港交所公布的首份中期业绩。洪丽萍说市场对于欧冠星有一定的期望，将会留意他对未来发展的看法，是继续拓展内地市场定是到海外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6605点，升322点，总成交今日有1607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6432点，跌咗34点，成交有1200几张。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86.02升咗24.6，美团239升18.6，盈富基金27.08升3.2，小米集团27.45系升咗6.5，快手85升2.5，信宇光学220跌咗13，阿里巴巴192.9升4.2。比亚迪股份270系升咗6.4，港交所515.5跌5.5，中芯国际26.05先跌咗7毫。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天瑞汽车内饰、新如科控股、汇力资源、益达中国同埋民信国际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兴业新材料、侨鸿国际、共享集团、海音集团同埋万丽达。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29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057点，升1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10.4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7，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港金收市报16110，比上日收市跌10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8.4美元，卖出1729.7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上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管道嘅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过咗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车少啦，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慢车的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在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开，去观塘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站车多缓慢，龙尾福亨村。反方向去元朗近住新墟街市那段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去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关振海。 睇下今届日本队嘅成绩咧，就唔好忽略咗地区自发嘅训练系统。几年前嘅日本电影《乒乓情人梦》，故事就系讲述喺乡村已经荒废咗好耐嘅乒乓俱乐部。当今嘅新星伊藤美诚同埋平野美宇都系出身喺呢啲地区嘅乒乓球队，而咁啱佢最贴身嘅教练就系佢哋嘅妈妈。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奥运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亦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哋一起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程紧贴赛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美丽新世界》，作者阿杜斯·克须黎，声音演绎罗曼荣。 以往只能够孕育出一名胎儿的卵，而家就可以制造出96个人，咁样叫做进步。 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到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于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冯德雄在这里。冯德雄啊，见到今天下午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即系简称教协咧，咁啊，下昼四点半咧就召开咗记者会，宣布咧要解散吓。咁啊，佢哋讲到嘅原因就系话咧，近年社会同埋政治嘅环境改变啦，加上近期一啲嘅急剧发展，教协咧系承受巨大嘅压力啊吓。咁啊，理事会咧已经尽咗最大嘅努力咧，去到寻求继续运作嘅方法噶啦，但系咧到而家仍然未能够睇到前景，难以延续工作目标，亦都冇办法咧系揾到化解危机嘅方案，所以咧理事会一致通过同监事支持，就决定解散教协。 嗯，咁呢个消息我谂即系对大部分人嚟讲咧，都可以讲得系几突然嘅，因为喺过去几日咧，即系喺上个礼拜咧，都见到教协咧系陆陆续续做咗一啲动作嘅，包括咗系退出支联会啦，同埋系退出咗呢一个 职工盟啦， 国际教育组织啦， 系冇错， 退出咗职工盟啦，同埋退出咗国际教育组织啦，同埋咧特别咧系成立咗一个即系认识中国文化嘅中国历史文化工作组嘅，咁其实都只不过系短短几日间嘅事嘅啫，咁坊间好多个睇法，或者外边人嘅睇法咧，都嘅观察都系觉得教协系似乎系揾紧一个新嘅路向，系继续做落去嘅。咁啊，今日咧就突然间召开一个记者会，系宣布解散。咁教协会长冯伟华咧都特别提到话，当佢哋做咗呢啲动作之后咧，其实喺过去几日咧，佢哋见到个情况系冇改变，即系各方面嘅评论咧。繼續咧係冇改變，所以咧佢哋係先至作出呢一個咧係要解散嘅決定嘅。 佢嘅講法就係話咧，過去一個禮拜咧都一直希望以唔同嘅方法去到延續會務啦。咁但係仍然有嚟自四方八面嘅批評啊，承受巨大嘅壓力。上個禮拜嘅努力咧係冇用啊，咁啊唯有決定解散。咁都令到呢個創會至今48年嘅教協咧就走到呢度咧就係去到告終啦。咁嚟緊咧就會有啲咩嘅安排咧？咁啊教協會启动这个解散的程序，会先是按照会章和相关的法例去处理解散的安排，接着就包括就是要召开一些特别的会员代表大会，还有要遣散和保障200位就是教协的员工，还有就一些商户的合作都要妥善地结束，还有就是一些财务和物业安排都要去到处理。不如这样，冯德雄，我们现在都听一听刚才在记者会上面教协咧，佢哋嘅讲法究竟系点先？一齐听一听。 喺呢几年，无论系社会同经济或者系政治方面嘅环境，都有产生咗巨大嘅变化。尤其是喺近呢几个礼拜或者呢几个月，那个情况系变得比较差。咁我哋系感受到巨大嘅压力。理事会已经尽咗一切嘅努力，系希望寻找到一啲可行可能嘅方案，去延续我哋嘅会务，继续运作。但是至今我哋睇唔到前景，而且难以继续我哋嘅目标去实践。咁所以我哋喺无法化解呢个危机嘅情况之下咧，理事会经过一致嘅讨论，咁一致决定，监事亦都一致支持，我哋宣布教协解散。我哋会立即启动解散嘅程序。具体啲嚟讲，第一就会按会章同埋按法例嘅要求去进行呢个解散嘅程序。目标是有秩序同埋合理地完成呢个解散嘅过程。就我只可以讲就话，係其实嗰个社会同政治嘅环境变化太大太快。咁实际上我哋根本就係要回应緊呢啲嘅变化而做呢个决定。好无奈嘅决定。至于嗰个评价或者考量呢，我觉得可以留返俾我哋嘅会员同公众佢哋去係评价啦。但我哋认为咧，就系我哋回应紧好多嘅巨大嘅转变，所以做出呢个无奈嘅决定啦。 刚才咧听到就系教协嘅会长啊冯伟华咧就喺记者会上面嘅一啲发言啦，就解释咗咧佢哋解散嘅一个决定啦。咁其实咧就系教协解散嘅决定咧就系传出之后咧，咁啊教育局都有一个回应嘅吓。咁咧就系发言人佢哋就回应话咧，对于教协嘅决定咧，局方系不作评论。咁就强调咧最新嘅发展对于教育局嘅工作咧系绝无影响。局方咧就会继续同咧名副其实嘅教育专业团体通力合作。以至咧就係致力去到同前线嘅校长同埋教师保持沟通同埋提供支援，携手促进教育专业嘅长远同健康发展，做好栽培咧年轻一代嘅工作。 咁啊，睇翻咧教協其實咧呢一輪嘅風波咧，咁都可以近期嘅近因嚟講咧，就數翻去到七月尾啦嚇。咁有新華社同埋人民日報嘅文章咧，就批評教協係一個政治組織啦，係一個必須要剷除嘅毒瘤。之後咧，教局咧都宣布咧就終止同教協嘅工作關係啦，就唔再視佢為一個教育專業團體。咁之後咧就係頭先馮德雄你所講啦，就算咧教協做出唔同嘅一啲。一啲措施啦，一啲嘅動作啦，咁睇嚟咧，都仍然咧係冇辦法咧去到卸去啊頭先教協佢哋所講嘅一啲壓力喎嚇。 咁所以頭先喺個第四點半嘅記者會度咧，我見到好多記者咧都係集中問一點嘅，就係、是、究竟過去幾日發生咗咩事咧？點解喺呢幾日間突然間教協由一個原本係希望諗辦法去繼續去營運嘅呢一個嘅方向？突然間咧變咗一個係要解散呢一個嘅結局咧咁樣，咁特別咧係都我諗相當多人咧都有留意到，琴日喺報紙上邊咧就有全國橋聯副主席阿盧文端嘅一篇文章啦。咁啊，盧文端嘅文章咧就話咧，其實咧政府終止同教協嘅關係咧。并唔系一个终点嚟嘅，咁咧佢预料咧，执法部门咧系会调查教协，包括咗教协同支联会同埋民阵之间嘅种种关联。咁喺记者会上边咧，当然都有记者行家咧就系问到冯伟华同埋叶建源系咪担心呢一个有执法部门嘅介入，有司法嘅程序咧？咁但系咧，冯伟华同埋叶建源咧都表示即系唔揣测呢一方面嘅消息啦。 系。咁其實咧都見到咧，即係教協頭先都講啦，咁退出咗多個嘅組織啦。咁之前都係即係換言之，之前係呢個多個組織嘅成員啦。咁包括係支聯會啦，包括係呢個嘅民陣啦、職工盟啦等等。咁其實咧，即係早前咧，咁喺教局咧就宣布話要去到終止同教協嘅關係咧，其實都數出咗教協嘅。即係多個嘅罪狀啦，咁就話咧就喺教協咧就喺佔中嘅時候咧就製作嗰啲教材啊，包括公民抗命啦。另外咧又話咧係教協發起過全港嘅教師罷課罷教啦，又話教協咧就係曾經公然。傳播美化黑暴的書籍、啊、又說呢教協呢、就是、在社會動亂之中呢部分的學生教師參與暴力和違法活動呢教協是沒有教導和勸止的那是不是、就是、當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啊、即如果是教協是做過、就是、這麼多不同的政治動作啦，即係教協教育局嘅眼中嚇唔同嘅政治動作啦，係咪講緊即係嚟緊？就算即係教協無論做任何事都冇辦法卸去呢、這個即係政治組織嘅呢、這個即係可以叫定性咧咁樣，呢、這個都可能係大家要思考嘅一個問題。 又或者喺教協喺過去幾日有冇接收過任何嘅信息啦？即係由佢原本係準備用一個比較妥協嘅姿態。到到要作出一个解散嘅决定，中间有冇接收过任何嘅一啲信息咧？咁呢、這个暂时教协冇讲，不过我谂大家都会有兴趣啦吓。 系啊，咁啊，究竟话仍然系收到嚟自四方八面嘅批评啊、压力啊，咁嗰啲又系乜嘢咧？即系虽然教协都系冇明言啦，咁系咪就系即系做乜嘢都仍然会受到即系四方八面嘅批评咧？ 或者系 卢 文娟嗰篇文章有冇任何嘅影响咧？有冇任何嘅影响佢哋决定嘅一啲因素喺入边咧？咁样 系嗱，我哋都曾经邀请过咧，就系教协嘅代表。去到接受訪問啦，包括佢哋嘅會長馮偉華啦、副會長阿葉建源啦，或者總幹事啦沈偉南咧，咁佢哋都係拒絕訪問噶。咁所以不如呢時候都開放我哋嘅熱線啦。咁各位聽眾，如果對於教協有冇咩嘅意見嘅，即係教協做出呢個解散嘅決定。有冇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啦，又或者過去48年嚟以嚟咧呢個教協嘅歷史，大家對於教協又有啲咩嘅評價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馮德雄，不如都聽聽聽眾電話先好嘛？ 好啊。 咁啊，電話旁邊有黃先生喺度喎。嗱，黃生你好。 你好。我對於教協即係會去到今日呢個地步咧，一啲都唔會詫異噶，因為你睇到。即係中共咧都有一個步驟去打壓一啲即係譬如打壓支聯會啦，依個民陣啦，蘋果日報啊咁教協，我諗係遲早嘅問題，因為佢哋大家都係可以咁講係同氣連枝啦，同聲同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教協咧 嗱，我唔敢讲全部老师啦，咁但系可能某一啲老师咧，就佢会即系会一面倒啊，个政治立场一面倒，佢觉得即系中共系做错咗嘢啦吓，譬如六四呢件事，咁就一面倒，佢亦都好想结束一党专政，咁但系我觉得教师系要持平啲咯，嗱，譬如呢个政权佢嘅功过系点样划分咧？佢系功过系七三开啊，八二开，因为九一开咧。即系我觉得佢始终唔会话冇贡献嘅，对于国家民族嘅复兴系咪？咁所以我希望老师们咧系用一个持平嘅态度咧去睇中共呢个政权咧，系教导下一代吓。我所讲系唔多。 OK，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啦吓。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都有校长咧就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讲到话，即系。當然，即係教協過去嘅成立嘅歷史背景，佢哋創辦人嘅啲立場嚇，參與過嘅啲社會運動，大家係完全理解咧，佢係一個有一啲嘅政治立場嚇，有一啲嘅壓力團體嘅一啲身份喺度噶。咁但係即係都見到啦，而家即係教協其實都講話有95,000會員啦嚇，咁過去亦都係即係代表住好多教師，即係全港即係最大嘅教師工會啦，喺唔同嘅教育局嘅諮詢組織之中都有啲嘅角色啦嚇。咁而家佢哋斷絕關係嚇，以致係解散啦。咁又對於而家嘅教育專業嘅發展嚟講，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咧嚇？咁不如咁啦，我哋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嚇。咁有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嘅会长黄君如啊，吓，黄君如你好， 我系两位主持人， 你好， 系点样睇教协解散啊？ 点样睇啊？我哋都事出突然，点样睇都系一个好难回答嘅问题，因为因为我睇咗佢今日嗰个记者会，其实都仲系，当然我哋尊重佢个决定啦，系咪？咁但係畢竟仲有好多好多疑團喺裏面嘅，即係點解要咁突然去行到呢一步呢，即係咁解啫。咁但係呢個唔管佢啦，咁但係對於教育界嚟講，我諗有得有失啦，係咪？即係我都曾經表達過，即係話冇咗教協嘅教育界可能係更好嘅，係咪？呢個就係從一個整體教育界嗰個形象嚟講啦。係嘛？即係喺一個專業性啊，喺一個特別係嗰個教師嘅形象啊，即係咁樣啊，或者對於我哋嘅下一代啊，即係嗰個正面嘅價值觀嘅建立啊，即係等等都會有好處嘅，係嘛？咁都係你話失嘅，咁因為事實上佢係提供咗，即係你就整個教育界嚟講，佢喺權益啊，喺福利啊，甚至喺啲專業培訓度啊，佢都係提供咗一啲比較強大嘅服務噶嘛。咁呢啲服務突然之間佢不再提供啦，咁對於好多老師嚟講都會係一個損失嚟嘅，我諗係嘛。咁當然從教聯會個角度，我哋梗係希望能夠做得更好啊，能夠提供即係更多嘅服務啊，即係。去填補呢個需求啦，咁但係嗰個畢竟都需要一啲時間嘅，即係咁樣啦。 黃君如啦，見到即係教協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即係其實近呢一兩個禮拜咧，都已經係做咗好多即係外間人係形容為妥協嘅動作啦，係咪？ 係啊， 係啦。咁但係點解都仍然係做咗呢啲動作之後？就用阿馮偉華嗰個嘅説話去講，就係話繼續有四方八面嘅批評，咁就係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係咪即係仲係做得唔夠咧？係咪冇法子做得夠咧？ 呢、這個佢冇講到佢嗰個壓力來源喺邊度啦？那個批評其實我去睇咧就係、是方方面面都有嘅，即係當然你話就算我都有批評佢啦，繼續係咪？即係有啲嘢佢冇面對佢所參與嘅，即係呢個2019呢個所謂修例風波裏面嘅究竟參與幾多咧？咁佢一路都冇面對呢樣嘢啊嘛。咁即係我覺得係要解決嗰個問題嘛，唔係講你做咗啲咩其他嘅嘢啊嘛。咁但係同時地，我亦都睇到留意到，譬如喺連登裏面亦都有另外一啲壓力噶嘛。系嘛？有啲人批评佢就系即系咁容易就跪低啊，又咩啊？咁即系另外一样嘢嘅，即系嗰个压力。咁你究竟佢系 佢係覺得嗰個壓力係邊方面嘅壓力令到佢承受唔住要解散咧？咁佢冇去講清楚噶嘛？咁所以我哋唔知啊。 嗱頭先你講即係教協嗰個解散咧，係即係用你嘅説話講係有得。有失啦，咁啊得嗰方面你讲得好清楚啦，失嗰方面你就话因为教协咧就系一个提供好多服务俾老师嘅一个组织啦，教协咧有九万几个会员嘅，咁当然呢啲会员一直以嚟系即系加入教协吓，同埋可能唔系好参与，即系部分呢啲会员咧唔系好参与教联会嘅活动。咁呢个当然系有佢哋嘅原因喺度啦。嗱，而家嗰个事态嘅发展到咁样，咁你觉得？教联会作为香港现存最大的一个教育的组织啊，有冇办法代表呢九万几个教呢几个九万几个教协会员的声音？ 嗱，而家我哋嗰、那个会员咧，教师会员咧就三万几，咁啊三万三到啦。咁呢个咧，我哋如果你讲咧，我哋。会代表到，即系话，起码我哋代表呢三万几个声音啦。但系更重要嘅，我哋因为教联会嘅本身都唔系一个职工会嚟嘅，咁我哋代表住咧，即系话整个香港教育界嗰、那个成个行业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声音嘅，系咪？我哋即系我哋嗰个定位，即系咁咯。咁至于你话佢嗰当然我哋嗰三万几个会员同佢九万几个会员好多都系重有相当多都系重叠嘅，因为都有双重。 你减咗可能都有三四万啊嘛。 系啊， 减咗重叠部分可能都有三四万。 系啦，系啊。咁嗰啲声音，我哋当然希望都能够代表得到啊，系咪？咁但系呢个需要接觸，需要時間，或者需要佢俾一個佢哋嗰個需求係乜嘢，咁我哋先至可以回應得到 咯。OK 嚇，阿黃君如啊，我哋就嚟聽七點鐘新聞啊，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 好啊， 唔該曬。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啊，今日咧就係教協宣布解散啦。各位聽眾，如果有咩嘅意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咧同自由風傾下噶。轉頭再傾。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下昼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沙田嘅雨量更超过十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个交通意外，就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米埔的中环线有交通意外的，现在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加州花园。重复一次，就是新田公路去上水近米埔的中环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加州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平石村一段是车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德福花园。而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彩虹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一段车多，龙尾在安定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兆康港铁站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去粉岭近德源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招聘会， 我知八月十七号同十八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五十几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都适合应届毕业生噶。 你点知噶？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教協宣布解散啦。咁啊，各位聽眾，如果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講下啦。咁啊，教協創會咧至今就48年啦，大家對於教協有咩嘅印象咧，有咩嘅評價咧，都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咁我哋繼續咧同教聯會嘅會長黃君如傾下啦。黃君如你好， 你好， 啊你好，你好，你 好。黃君如，我想跟進翻頭先喺新聞之前。嗰、那個問題咧，我就問你，即係教協有90000多會員，就算係除開咗一啲同教聯會重疊嘅，可能都有30000-40000啦，即係教協自己嘅會員啦。咁、教聯會點樣可以代表呢班人咧？咁樣啊，你頭先就話即係希望盡量可以代表到佢哋嘅聲音啦。但係即係有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咧，我想請教你咧，就係、其實教協呢一班會員咧，佢當然咁多年嚟都係教協嘅支持者咧，咁佢喺理念上或者一啲啊，唔一定係政治上嘅理念嘅，除咗政治上嘅理念之外，可能喺教育上嘅理念啊，或者一啲即係行動上嘅理念啊，可能都係支持教協嘅。嗱，咁而家即係喺好多人嘅眼中，就係教協喺不堪種種嘅壓力，終於就要面臨解散啦。跟住落嚟，政府好，教育界好，點樣處理？同呢一班教協支持者嘅老師嘅關係咧，好多人數唔少嘅喎，幾萬人嘅喎。 呢個分開嚟講，你要去支持佢，如果你話政治上嘅訴求咧，這個睇嚟除非佢改變啫，我哋唔會改變嘅。係嘛？ 係。 咁但係你話喺呢個專業上邊嗰個需求，喺權益上面嘅需求。甚至在福利上面的需求，这个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争取他们那个。 但你算我坦白点，可能他们根本不想给你代表嘛。 是啊， 即是你算我讲得坦白点。 他不想我代表，没问题的，即是这样，那他们不是有他们，那他们要找到一个声音代表他们的那个发声，这个在教育界都是多元的，我觉得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应该有渠道去表达的。 现在是不是仍然有一个空间是有一个即是多元化的声音，或者一些自发的教育组织的武器呢？ 当然有的，是但是你有底线咯，即是现在变成你有底线在这里，是吧？你只是譬如举个例，你是一些过激的，你是要分裂国家的，是吧？你是颠覆政权的，那些你当然是没有空间去即是发声的啦，现在即是包括无论你在教育界也好，在其他界别都一样的，是吧？咁但係你話喺呢個裏面，你就政府嘅施政有唔同嘅聲音，你就教育政策嗰個施行有唔同嘅聲音，嗰啲完全係有空間可以繼續出現㗎。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啦。雖然而家教協係解散咗啦，從教育嗰個角度啦，你覺得喺啲教協嘅核心成員，可能佢執委會、理事會嘅成員，佢喺學校入面他们的遭遇或者待遇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不会的，这个不会的，这个两回事来的。是不是只要他参加教协 同埋佢喺校內嗰個，即係如果佢冇關聯， 我講啲核心嘅成員喎，即係唔係話唔係普通嗰個。 自己本身唔係，除非佢本嗱，而家我唔知啦，因為除非佢犯咗法啫，你先至會上到處理咧。但係就學校嗰個角度嚟講咧，就唔會因為佢係教協嘅成員，或者而家教協解散咗啦，又對佢有啲咩特殊嘅對待。我覺得呢個應該唔會。 我所指嘅唔係普通嘅會員，即係可能係一啲比較核心嘅成員。 核心嘅成員都一樣嘅啫，係嘛？即係除非你， okay. 你佢真係背後，我哋唔知道仲有啲咩嘅瓜葛喺後邊啦。咁除非佢係即係證明咗你話有犯咗法，咁學校先至可以處理噶嘛。咁啊，就算教育局都唔會去處理佢哋噶。 嗯， 同埋佢做好佢自己个本分就得噶啦，即系系咪？ 嗯，黄君如，我都想请教你咧，即系而家政治上有所谓即系爱国者治港啦，吓，即系选举制度需要完善啦，去到确保爱国者治港啦。咁其实教育界亦都有冇需要有一啲嘅准则吓？你觉得系咩人先可以做教师？又或者系乜嘢嘅教育团体先至可以咧？系喺一啲嘅教育局嘅咨询组织，譬如教统会啊吓等等呢啲嘅组织咧，系有一席嘅咧？你觉得有冇需要即系订立一啲咁样嘅框架门槛，即系让教育界去到即系叫做都叫遵守一啲嘅准则咧？ 而家个准则都喺度嘅，系嘛？即系你喺港法颁布之后，根据嗰个准则咯，系嘛？即係你唔能夠有一啲越界嘅，無論你組織又好，你行為咩好，你越界嘅，咁當然就係唔可以去參與呢啲啦，甚至有可能會觸犯法律添啦。唔單止參與呢啲各種嘅諮詢組織啦，係嘛？咁所以你話當然愛國者治港，我係講治港嗰部分啦，即係話你參與去治港團隊裏面嗰個就會係嚴格啲㗎，即係咁啦。咁但係你作為一般嘅老師，我諗只要按照嗰個專業上面嘅要求就冇問題㗎啦，係咪？即係因為我哋唔可以喺嗰個用自己個政治去凌駕咗我哋自己個本身個專業，咁所有受過專業培訓嘅老師其實都知道，應該知道自己嗰個底線喺邊度㗎，個界線喺邊度㗎。 嗱，黃君如啊，就當然即係今次教協要解散咧，當然當中係侵襲咗好多政治嘅因素，政治嘅成分。 肯定完全係因為政治啦， 係嘛？ 唔係因為 喺邊啦？ 唔係因為佢福利嗰啲嚟嘅， 係啊。咁但係但係從一個即係喺香港咁耐嘅教育工作者，亦都係教育團體嘅負責人啦嘅角度出發啦。嗱，教協咧始終都係一個48年。嘅老牌教育機構啦，我諗教聯會同教協之間， 因為我哋都老對手啫嘛， 係咯，就係我就啱想講啦，教聯會同教協之間，你可以話老對手，我諗你亦都有合作嘅時刻嘅， 有嘅， 係嘛？ 之前咧，好耐之前有嘅。 系嘛？ 一段时间就断咗啦。大家嗰个 当然而家即系喺个政治嘅立场上边，即系喺呢啲用你哋嘅说话讲大是大非嘅问题嘅立场上边，系南辕北辙啦。但系从一个教育嘅专业团体嘅角度，你觉得即系教协有冇啲地方你都觉得系认同嘅，或者系甚至某啲时候系值得尊重咧？ 佢曾經一段時間咧，即係話，譬如舉個例喺嗰、那個呢、這個即係點啊，抗日啊，即係嗰啲紀念日啊，即係嗰啲我哋都有合作過嘅，喺好多有好多即係嗰啲教育議題裏面咧，同呢、這個同工爭取一啲嘢啊，我哋都有合作過嘅，即係咁啦。咁但係後來係基於其實係基於一點啫，就是、基於你如果咁講咧，就係即係八九年嗰樣嘢咧，即係佢哋之後咧，佢哋對於即係譬如中國呢個政府或者呢個政治實體，佢哋基本上係持一個否定嘅態度嘛。咁我哋係持一個肯定嘅態度嘛，即係佢有冇做錯啊，做得唔啱啊，呢個另外一回事。但係起碼整個我哋係持肯定，即係嗰個所謂南轅北轍，其實喺呢度啫嘛。即係除咗呢點之外，其他嗰啲嘢係好多嘢係冇矛盾㗎。喺爭取嗰啲教師嘅權益啊，即係喺政策上面嗰啲權益係冇矛盾嘅，好多時候都係一致㗎。 好啊，多谢晒黄君如，多谢你啊。 好， 黄君如就是教联会的会长来的。我们的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小姐在这里。黄小姐你好。 是啊，你好啊。我听见呢教协话解散呢，我觉得已经迟了。他应该呢大陆一话他是毒瘤，应该即刻解散。你都知道他们呢，他对你的看法不是一朝一夕的嘛，他一向都留意紧香港的发展的嘛。他觉得你都不歌颂他，不赞美他，就是他敌人来的嘛。那你要快快解散，不要想着妥协啊，是歌颂啊他啊，赞美啊他会呵下你啊，没可能的。不要幻想啊，香港人。 OK， 好，多谢黄小姐的电话。还听多一位是黎先生。黎先生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黎先生。 是啊，我个人意见啊，看到即是都几同意新闻报道前那位男听众的看法。咁啊，即系过往引申开去啦，即系今日除咗系教协之外咧，其实香港好多专业团体咧，其实即系过往可能都喺政治立场上面咧，都有啲都几唔客气嘅睇法啦。即系喺而家个气氛之下，咁其实都睇到，即系无论国内政府定系香港咧，其实依家都系趋向紧咧，即系都系会呢啲专业团体，即系过往经常都话以专业自主系自居咧，但系就即系发表好多一啲。其实同佢个本业可能未必有关系嘅嘢嚟，咁啊，其实呢个都相信啊，即系教协咧，今日教协其实都系一啲专业团体啊，即系未来嘅一啲缩影，其实都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回归以嚟咁多年咧，即系好多专业自主嘅行业啊嗰啲咧，其实都系对于香港可能即系前进啊或者一啲改革上面咧，其实都系一啲好大嘅阻力嚟嘅，即系无论教师啦。社会福利上面可能医生啊，一啲医护团体啊，其实过往都系一啲好大嘅阻力嚟嘅。咁我相信即系其实今日嘅教协啦，咁其实都系其他引申出嚟，其他专业团体，我相信都系一个即系都应该要思考啊。即系其实自己、okay. 除咗发表，除咗以专业自主呢个光环嗰、那个去到自居之外，其实有冇过往咁多年嚟即系享受咗咁大自由度、咁大容忍度啦？政府对你哋咁啊，会唔会对佢哋往后？应该啲言论啊，或者其他敏感议题上边，其实仲系咪需要咁唔客气咧？咁、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睇法嚟。 好，唔该晒黎先生嘅意见啦吓。咁我哋都休息一阵啦，转头讲讲其他嘅话题。 导致纳税大屠杀嘅优生学思想，到咗今日竟然被重新包装，继续喺世界各地流传。 2018年，有中国科学家宣称以 DNA 编辑。成功创造对艾滋病免疫的婴儿，令全球哗然。 到底在改善人类健康和改造人类之间的道德界线应该画在哪里呢？ 电子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优生学与恶的距离》下集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9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咧喺自由风呢度啊。冯德雄啊，今日自从寻日开始咧，咁啊政府有一个一啲更新咗嘅一啲海外抵港人士嘅检疫安排吓。咁啊以前咧就有分呢个海外嘅风险咧，就分为 A1、A2 啦、B、C、D 咁样啦。咁就讲紧 A1、A2 就最高风险啦吓。咁啊而家咧就系将呢啲嘅风险吓再重新划区，就划做咧就系高、中、低三个嘅风险级别系啦。咁而咧就系风险如果系 A 最高嘅话咧，咁就要接打咗针吓，同埋系检测阴性嘅香港居民，先至可以登机嚟香港吓。呢个系最高风险 A 级风险嘅一个级别， 就唔得。 系啊，非港人就唔得噶啦。咁至于 B、C 又点咧？咁啊 ，B、C 咧就系系啊，亦都系俾一啲如打咗针啦吓，咁同埋咧就系有呢个嘅检测嘅人士咧都可以嚟香港嘅，咁就包即系香港人、非香港人都可以啦。咁咧而嚟紧咧就仲有一个嘅安排啊，咁就系话咧18号开始，咁就可以喺咧呢个机场嗰度咧做一个自费嘅血清抗体测试服务吓。咁、如果咧佢系呢啲地方嚟香港咧，咁如果有打咗针啦，有做检测阴性啦，甚至咧就系测出咧就系个抗体系阴性，系个抗有验出有抗体嘅话咧系。 咁咧就係、是、呢、這個譬如係呢、這個B 組嚇、啊，即係中風險嘅人士嚟咧，咁咧就可以咧係喺酒店嗰度咧就係、是、強制檢疫14日嚇。咁、啊、而咧如果係C 區嘅話咧，係就更加係7日嘅咁。咁但係咧就有啲嘅專家就覺得係啊，好似咁咧都係有啲問題喎、啊、因為而家即係嗰個全球嘅 Delta 嘅風險啊，咁都係相當之嚴重啦，好多地方都係有甚至係疫情反彈嘅情況啦。 認為就唔應該縮短呢個檢疫嘅安排啦。 係啦，咁係咪咁點咁應該點樣理解今次即係政府嗰個新嘅檢疫安排咧嚇？咁、啊、不如我哋電話旁邊都請嚟專家同我哋傾下啦。咁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啊。梁子超你好， 梁医生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啊吓，点样理解即系新嘅一个检疫嘅安排啊？ 嗱，新嗰个检疫安排咧，我哋唔好再玩啲文字啊，究竟 A 定 B 定 C 啦、嗯，但我哋睇翻，我哋以前嘅所谓 B 组，我哋叫高风险地区，嗰度有30几个国家啦，咁嗰度入边咧，其实入边佢哋嘅疫情咧，系比我哋而家香港咧高差唔多系10000倍到啦。咁佢哋呢啲地方呢，我哋以前呢就只係限香港人呢就可以嚟返嚟嘅啫，其他就唔得嘅。但係而家佢因为咁重新分类咗，呢啲变成我哋而家叫唔知嗰陣一风险低咗，叫做中风险地区，咁就佢哋所有嘅就算非香港居民都返得嚟啦。咁其实呢样嘢呢本身已经係一个好大程度嘅放宽咗全球大部分，即係全部嘅大部分地區除了10个国家之外呢，其以前我哋只得兩度地方我哋比起香港非居民嗰啲所謂低風險嘅地方啫，即係話 D 組。咁而家入面其實變相就係全面放寬，即係話所有嘅地區㗎啦，除咗嗰以前嗰剩返嗰啲喺 A 組嗰10度嘅啫。咁就而家呢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呢你喺全球而家嗰個好明顯嘅，因為嗰個嘅呢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嘅問題呢，個疫苗呢其實入面呢係唔能夠即係有效防止佢感染，雖然佢仍然可以保護呢減少一個嚴重病。喺咁嘅情形入面呢，我哋嗰個關口嘅防控呢，我哋最主要係唔係話驚啲人發嚴重病，我哋最驚佢帶病毒入嚟。咁變咗喺呢度嚟講呢，你根本上係冇任何嘅理由入面呢，你打咗疫苗呢你就可以呢係將嗰、那個即係話你嗰個檢疫期縮短嘅。尤其是呢就話你話嗰個抗體入面呢再縮短到7日呢，呢、這個仲係更加危險添嘅。因為你根本上由頭到尾呢，其實政府都冇任何嘅所有嘅數據證明呢樣嘢真係話係有效可行嘅。咁同埋第二樣嘢呢，你唔使睇啲睇個事實啦。我哋最近返嚟嗰啲有幾多係真係話打完兩針隻隻疫苗都有啦，又有埋抗體啦，咁咪一樣發病囉。喺咁嘅情形入面呢，呢啲咁嘅安排呢其實係真係話要小心。我哋都要知呢，因為嗰、那個呢啲個案一多呢，其實個風險呢就係話呢，喺我哋個無論機場好啊，檢疫酒店又好啊，喺我哋醫院都好呢，其實唔係話除咗個個案係即係話正比例上升嘅，係會隨住個個案急增，因為人一多呢，一有啲地方有人擠喺佢擠埋一齊呢，你一定處理一有個滯後呢，甚至乎有啲紊亂呢，嗰、那個爆發風險呢就跟住就嚟㗎啦。所以而家入面呢我哋都要睇睇啦，因為你全球而家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係咁樣計急速蔓延嘅情況呢，其實入面我哋雖然有啲人話要同個病毒共存呢，但你要睇下你自己喺呢個階段有冇咁嘅條件。因為我哋香港呢，如果我哋睇返我哋70歲以上嘅長者只係得大約20%打咗針疫苗呢，就算疫苗仍然能夠保持一啲嚴重嘅病呢，根本上喺呢個階段呢，除非你罔顧我哋嘅長者嗰、那個即係話生命安全呢，如果唔係你根本上呢係冇可能呢係大幅度放寬我哋嗰個外防嗰個輸入嘅。因為我哋呢當然而家因為嗰個全球呢係因為本身好多發展咗嗰個國家呢，其實入面佢哋冇理到佢哋要防止嗰個疫情擴散嗰個義務，而嗰個疫苗嘅分布亦都好唔平均，令到我哋嗰個變種病毒呢跑得快過我哋疫苗研發。我哋最好當然呢係希望能夠係支持到呢有新一代嘅疫苗能夠處理好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嗰陣時候，我哋先至比較全面咁開放。 但是就算你等不到那裡，你說那樣有個未不知數呢，你起碼第一件事呢是一定要將我們那些的長者入面，尤其是老人院舍那些呢，做到一個全面的高度覆蓋，你才至有資格呢，好像英國那樣說呢，你說與個病毒共存的。你就算看回你新加坡，他們入面未到他們現在的人口，去到他現在就已經接近七成人打了兩針了。他們現在還未正式開始，譬如說你是一個大規模地放寬的。 明白。 而香港就似乎走得早了一點。 梁先生，你整體來說，你覺得現在不是一個放寬的時候。但我有一點不是很清晰，就是因為政府昨晚就發表了一個聲明，就是說呢，其實現在這個新安排呢，它有分開兩點說。它就說第一，就高風險的A 組，即係而家新安排嘅高風險咧，就等於以前嘅 A1、A2，所以咧就冇任何地區咧係被下調到去 B 組，即係冇話即將啲高峰。 唔係嗱，你咩叫 A 同埋咩叫 B 咧？嗱，你 A、B、C 任你講啫，而 A、B、C、D。但實際上咧，我哋以前咧 A1、A2 咧係啲極高啊，甚高。另外一啲係高，B 組係高風險，而事實上佢真係高風險喎。佢哋嗰度發病嘅情況，好似而家美國咁發病情況，佢高唔高啊？咁其實佢哋係啲真正嘅高風險地區。你而家就叫咗做中風險，因為嗰度地方嘅疫情其實高我哋香港成接近一萬倍， okay. 甚至乎超過一萬倍。咁啊點中風險呢？第二樣嘢，你話冇改變到嗰個政策，起碼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咧，以前翻嚟嘅係唯一一樣嘢香港居民，而家你就全面放寬啦，非香港居民嚟得。第二樣嘢係咩呢？第二樣嘢，你仲有一個好明顯嘅，就係話咧，你係再推廣嗰個抗體嗰個嘅安排，將佢哋嗰個檢疫期減到7日。事實上有啲朋友啊，其實大家都係根本上用電一樣，用 WhatsApp 都其實問我入面我哋呢度幾時放寬，佢趕住翻嚟。咁其實可知咧，其實入面你話唔係放寬嘅，其實就假嘅。根本上好多咧， 即 係 你 喺外邊翻嚟嘅人， 政府嗰個聲明就並非反映現實 啊。翻嚟咯，咁其實我哋呢個階段其實最緊要就係咩咧？一定係要控制翻嚟嗰個人流。第一件事咧就係話我哋嘅檢疫酒店咧都係要真係睇睇嗰個數量咧，唔好俾佢突然之間有太多人咧係能夠湧到翻嚟，因為呢樣嘢會令到我哋每一條防線都受壓。第二樣嘢咧就係話都要盡快檢討啦。你見到咁多實際上自己嘅數據，打完疫苗有埋抗體入面仍然受感染嘅。點解你仍然都要堅持呢個政策呢？你係咪真係有啲科學數據可以支持呢？但如果你有，點解唔拎出嚟呢？ OK， 好啊，多謝曬梁醫生啦。咁啊，梁志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噶，或者都讓我講清楚少少先啦嚇。咁頭先講啦，即系 A 組別即係高風險嘅地區啦，咁就只可以咧係打咗針嚇，亦都咧係做過檢測嘅人士嘅香港居民咧，就嚟到香港咧就檢疫21日嚇。咁而咧就係 B 組中風險嘅咧，咁就係。其实佢有分三种噶，即系未打针就有一日，打咗针14日，验埋抗体咧就7日，系啦。咁头先阿梁志超医生去到质疑嘅咧就系、是，就算验埋抗体啊，系有抗体，系咪代表住安全咧？即系你见到即系而家全世界嗰个嘅病毒系咁样去爆发嘅时候，咁咧系咪即系验抗体就代表七日强制检疫系安全嘅咧？咁有个咁嘅质疑喺度啊。咁不如我哋都听一次嘅七点半新闻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成立48年嘅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宣布解散，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近几年社会经济及政治产生巨大变化，近期更感受巨大嘅压力，理事会尽努力希望寻求可行方案延续教协，但仍然睇唔到前景，无法化解危机。上星期嘅努力冇用，唯有决定解散。 教協向全體會員發信表示立即啟動相關程序，包括盡快召開特別會員代表大會，做好200名職員的遣散安排，並即時停止處理新入會及續會申請，停止評論和參與公共事務，不接收新個案，並且計劃出售名下物業，在會務結束時銷毀所有會員資料。新華社早前發表文章批評教協是必須剷除的毒瘤，教育局亦都隨即宣布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係。教育局發言人說不評論教協的最新決定，強調最新發展對教育局的工作絕無影響，局方會繼續與名副其實的教育專業團體通力合作，以及致力與前線校長和教師保持溝通並且提供支援，携手促进教育专业的长远及健康发展，做好培育年轻一代的工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五项支持体育发展的措施，包括向立法会申请9亿9千万元工程拨款，加快兴建体育学院新大楼，目标是2024年6月完工。当局又同马会慈善基金设立3亿元能力提升基金，用于运动医学科研及添置器材，提升運動員的實力。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對體育發展肯定不是三分鐘熱度，只要有市民支持，相信熱度可以持續。體育學院對政府新的措施表示，體育學院對政府的新措施表示欣慰和鼓舞。有港隊劍擊代表說，過往場館地方不足，只容許排名前列的劍手到場訓練，期望日後讓更多人一起練習。有學者認為，當局不應只著眼於體育學院，亦都需要加強對基層體育組織的支援。立陶宛對中國政府召回駐當地大使並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的決定感到遺憾。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說，中方堅決反對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反覆交涉，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設立代表處，做法公然违背两国建交公报精神，正告立陶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亦都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立陶宛在声明中表示，对中国政府的举动感到遗憾，重申在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立陶宛决心发展和台湾的互利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米埔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油潭尾村。咁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米埔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慢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油潭尾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新楼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都还是比较多车，龙尾接近美林村。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那段挤塞的，龙尾过了窝尾。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还是比较繁忙一些，龙尾近兆安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又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 责。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 早晨。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点解系一个咁样嘅组成？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咧。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亮君、高福慧， 星期六问责。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啦。冯德雄啊，就继续讲讲疫情相关嘅新闻啦。吓，寻日咧就除咗系呢个海外抵港人士嘅检疫有新嘅安排之外咧，咁其实外佣咧都有新嘅安排。吓，咁就系咧，寻日开始咧，政府就容许喺香港打咗新冠疫苗嘅外佣咧，可以咧就系回乡之后再翻嚟香港工作啦。 即系香港本身做紧嘅， 系 就打咗。疫苗喺香港打咗疫苗，然之後就可以容許佢放假翻翻去， 係啦，或者有啲事啦，翻翻去菲律賓、印尼， 然之後咧就可以因為佢喺香港注射咗疫苗，所以可以翻翻嚟香港。 係啦，嚇，咁但係翻嚟香港都係要檢疫嘅， 係 啦。咁、那個背景就係咩咧？因為即係早前啦，咁菲律賓同埋印尼個疫情都係比較嚴重啦，咁所以香港咧就實施咗一個所謂熔斷機制啊，咁就冇得飛啦，咁變咗咧就出現咗一啲嘅外佣嘅一啲短缺啦吓，咁而家咧就系最新咧就系即系政府个安排咧就系容许喺香港即系做开吓打咗针嘅外佣咧，因为一啲事咧就翻咗去菲律宾或印尼啦，咁佢可以再翻嚟香港咧系工作嘅吓，咁但系就换言之咧，就一啲新嚟嘅外佣咧就冇办法供应到香港嘅市场咯噃。 系啊，咁啊你见到即系其实喺自从疫情开始。之後咧都聽到即係好多家庭咧都幾彷徨下嘅，因為如果佢啱啱係想請新嘅外佣啦，又或者係想換啱，即係喺個換外佣嘅過程當中咧，咁就慘啦。咁好耐咧都冇法子有一個嘅新嘅外佣啦，可以嚟到香港，又或者咧有一啲係佢離開咗香港嘅時候未打疫苗啦，咁然之後翻咗去菲律賓或者翻咗印尼， 咁又翻唔到嚟啦， 等唔到又係翻唔到嚟，咁就望到頸都長曬啦。 係咁，所以咧就現時咧即係過近一段時間啦，咁其實咧香港嘅僱主都只能夠請翻已經喺香港嘅外佣啦嚇，咁所以咧都出現咗啲人手短缺之餘咧。仲系个价咧都抢到几贵下添啊！好多嘅报道都讲系啊，咁究竟嘅情况系点咧？咁啊，各位听众又有冇请外佣啊？又面临 切身嘅经验啦， 系啊，欢迎打嚟1872311啊，同我哋倾下。咁啊，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嘅雇佣嘅代理啦，咁就系咧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张杰文啊，张杰文你好， 诶你好， 你好。 新的安排容许在香港打了针的外佣回去再回来香港工作，其实是有多少人呢度有帮到多少 呢？我照我估计就不是很多的、因为今天订班机都有位的，即是我觉得是不会超过200人到啦。因为那些都是回去，因为他或者有紧急事回去。或者大部分都系紧要事翻去嘅，翻去度假都好少。你因为疫情问题嘛，听翻唔到嚟嘛，雇主都唔会俾你翻去嘅。咁所以就应该唔多嘅。 咁即系话，其实呢个措施对于舒缓啊，唔好讲话解决啦，舒缓香港而家嗰个外佣方，其实帮助好细系咪？ 帮助非常之少啊，根本就系只不过系有啲真系 冇辦法俾佢翻咗。 即係一個便利嘅安排多啲啊！ 便利安排係啦，冇錯啦。 咁我見到較早時候有新聞報道咧，都話曾經傳出咧，就有希望咧可以同嘅菲律賓同埋印尼嘅政府達成一啲嘅安排上面嘅協議咧，可以喺即係外佣嚟香港之前喺當地打咗疫苗之後就可以。研究下是否可以俾他哋嚟香港，嗰樣嘢講咗一段時間，冇乜下文喎，好似係咪？ 係啊，其實一件事咧，就係喺一個半月前到啦。咁就係、是、因為我哋想係促成呢件事，等你容光可以開放嚟啦。咁菲律賓政府咧，就大概一個半月前咧，就宣布咗，如果有呢個簽證嘅。咁就俾佢優先接種嘅、即係可以即係有外國簽證、 即係喺當地接種啦。 係啦，譬如香港有工作簽證嘅，咁喺四個月之內嗰啲員工呢佢就可以俾佢第一優先接種。咁、即係想配合呢即係將來香港政府如果真係話有要打咗針先嚟嘅話呢咁、就可以盡快嚟到咁樣囉。咁我亦都知道香港政府曾經即係譬如羅志光局長曾經都有講過啦，喺電台講過啦，即係話是怕他们那个接了种之后不知道那个证书方面呢是不是会统一呢、或者是就是那个流程是怎样呢批发是不是个标准呢这样。那么菲律宾政府呢已经因这件事呢已经做了相关的工作的了。已经呢就就是确保呢啲员工呢譬如打了针之后呢是有一个记录的。同埋会发出一个叫做他们叫黄卡呢就给他一个标准。咁等呢、這個即係譬如香港政府，如果佢真係用工嚟到之後，可以保證佢呢個證明咧係一個 即係一個統一嘅針卡，其實即係係 咪？係啦，呢個都係香港政府擔心嘅問題啦。 係開始發出呢個統一針卡未？ 開始發出㗎啦，係啦，其實已經我哋估計有冇有譬如菲律賓有大概六七千人係等住嚟㗎啦，即係有咗簽證㗎啦。咁打咗針嘅人都有一半㗎啦。 咁但系香港呢边有冇进展咧？ 我就亦都有同香港政府有关部门咧都有联络过我嘅，其实咁、都有提过呢个事，即、就、系、是、想更了解多啲，即、就、系、是、譬如印尼同菲律宾政府嘅情况点样。当然香港政府亦都有同呢、這个譬如香港嘅领事馆啦、印尼啊、菲律宾领事馆都有商量过呢个问题嘅、我希望佢就好快脆实行到咯、因为其实香港政府要求嘅事。菲律賓政府或者人政府都會配合到嘅。 係咪香港政府仍然有個疑慮咧？即係話，即使你有一個好似統一格式嘅針卡，但係都仍然有個疑慮，即係冇法子即係完全信任你嗰個證明嘅制度咧。 如果佢有一個叫統一管理，可以追查得到嗰個打咗針嗰個人咧，佢係驚嗰個證書可能即係譬如係。虛發啦咁樣啦， 係 呢樣嘢啫。 如 果佢有一個跟蹤得到嘅，即係確實揾到嗰個人嘅係打咗針嘅，咁嗰個證書咪有效咯。 印尼方面有冇消息啊？ 係印尼都有。如果係香港政府係一規定咗係真係要打咗針先嚟得嘅話咧，印尼政府係會配合嘅。 其實而家即係印尼同菲律賓佢哋發出一啲嘅針卡咧，係咩形式嘅？係即係你頭先話一個黃紙咁樣嘅針卡 啦， 咁 但係究竟有冇電子版？即係譬如會唔會可以透過啲網絡系統去到核實嗰張嗰個針卡記錄係真確嘅？咁可唔會方便一啲咧？ 同埋可信啲 啊！我知道咧，而家佢發呢個卡咧，好似早期咪有啲叫做國際駕駛執照嗰啲咁嘅，就類似呢啲咁嘅卡嘅。咁佢如果即係亦都係講得咧，就可以跟進到呢個傭工嘅，即係換句話，如果佢有咩疫情感染到嘅話咧，可以追查得到啦。咁你話有冇個電子追蹤嗰啲咧，我哋就未知道個情況， okay, 詳細情況係點、但係就統一。發嗰個證書咧就係冇問題嘅。 咁我哋成日都話，即係呢一輪啊，因應疫情咧，有呢個外佣方啦。咁、你再請你去描述一下，即係而家外佣方點咧？ 咩情況咧？ 係啦，即係缺幾多人咧？即係嗰個本地傭工， 人工搶到 炒到幾多錢咧？嚇， 係啦，其實疫情之前咧，那個市場咧，大約一半咧就係本地，大家喺本地揾啦，一半就海外揾嘅。咁主要就係有啲即係僱主咧比較難喺本地揾到啊，例如佢家庭人多啊，或者係有啲 即係殘障人士嘅特別嘅服務咧，咁呢個情況咧就比較喺本地難揾到嘅，咁佢就會喺海外揾嘅。咁因為而家冇咗一半嘅市場啦，咁香港嗰個人工咧，而家正即係而家嗰個情況咧，係差唔多漲咗20%最少噶啦。 嗯，要幾多錢先請到啊？咁 若我嗱，而家嘅最低嘅人工咧就係4630蚊啦，即係政府規定啦。咁而家去到咧，好平均就係5500蚊到6000蚊啦。係好正常噶啦，已經係。 即係而家你話我想揾個工人，就起碼要俾5000幾蚊 啦。已經 係。8000蚊都 八千蚊都有。 上 係啦，或者有啲係識揸車有香港牌照嗰啲咧，我哋都收過有18000蚊都有嘅。 OK。 咁但係如果即使係俾高價錢，容唔容易揾咧？ 都未必揾到。因为有啲佣工咧，真系唔系讲钱，佢真系讲个舒服，或者佢要求过有星期日放假，或者自己有房间啊，有独立嘅洗手间啊之类呢啲，咁佢就唔系讲钱噶啦。咁所以嗰啲就即系如果冇咗呢个咁嘅设备嘅雇主咧，就难揾到嘅吓。 好啊吓，唔该晒张建文，多谢你。 系，冇系。 张建文咧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啊，咁喺。即係外佣方供不應求的情況之下，可能啲外佣都會有一啲多啲嘅即叫價嘅能力啦，議價嘅能力啦嚇。 咁啊睇下香港政府同菲律賓同埋係印尼兩個政府有冇辦法可以即係盡快達成一個大家接受嘅安排咧。 全球的焦点都落在东京奥运，身为精英运动员，除了要面对紧张的赛事，亦无可避免需要面对公众、传媒的采访、网络的评论，往往都会导致不少运动员受到情绪健康的困扰。到底怎样可以做到零压力去应付比赛，争取最佳成绩？星期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教你简单面对同处理压力嘅方法。 国剧830号手就位， 喺军事训练里面，当面对断水同缺粮嘅情况，呢一班新兵点样去克服困难呢？ 而家成个连队都上咗山去挖野菜，夹埋啲野菜，应该都挨到半个月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我哋连自己手头上嘅食物都分唔到系真定假嘅，咁我唔讲啦，我失职。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8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啊。冯德雄，我哋讲讲咧一个地方啊，就系咧系大埔嘅龙尾泳滩啦，吓 做泳滩 系啦。咁呢个龙尾泳滩咧就系启用咗唔够2个月啦。咁啊近排就有啲唔同嘅消息啦。咁继发现咗一啲嘅海胆啊，吉亲啲泳客之后咧，咁啊近期又有另外一个发现啦，就系话咧，即系近排都系连场大雨啊嘛，咁所以于是咧，即系泳滩咧就系有唔少嘅沙咧就被冲走，就令到咧泳滩嘅表面咧就露出一层咧就黑色嘅沙啊咁。咁有啲嘅要即系如果真系要补嘅话，要用补沙嘅方法咧嚟到去先解決到嘅咁，咁同埋咧都見到咧，就係根據環保署嘅一啲監測咧，咁其實龍尾泳灘嘅水質咧係即雖然係仍然係適合游泳啦，咁但已經係降咗一級啦嚇，咁就有咁嘅情況出現，咁究竟點解咧嚇？ 咁啊，原來有專家喺好多年前，即係喺呢個龍尾話要整呢個人工海灘嘅時候咧，已經預言咗咧就有機會即係做咗一個人工嘅海灘之後咧，就會係有啲出現啲黑沙嘅情況嘅。咁佢要請教下佢喎。 好啊，咁啊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港大生物科學學院首席講師啊，就係侯志恆啊，侯志恆你好。 你好， 你好。 咁話發現到龍尾泳灘有黑沙啦，咁其實黑沙係咩嚟嘅咧？使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咧？ 其實喺一般嘅沙灘咧。仲只是天然的沙灘呢都會有這一層黑色的物體的，但它那個深淺的那個度呢就會有不同的地方咯。其實那層黑色的東西呢就是我們叫缺氧層，即是如果那個底那層沙是長期浸在水裡面呢，那些生物呢就呼吸的時候就耗用了氧氣啦，那那層呢就沒有氧氣了。在沒有氧氣的條件之下呢，微生物就呼吸的時候呢就會產生一些叫硫化氫，那所以呢嗰啲硫化氫就會令到啲泥啊、啲沙咧就變成黑色，即係呢樣都係一個天然嘅現象嚟嘅。咁通常咧係一啲 斜度唔係咁高嘅海灘，即係話佢比較平嘅，唔係好深嘅海灘，同埋嗰個浪係比較弱嘅海灘咧，因為浪弱嘅時候咧，咁嗰個氧氣嗰個轉換就比較弱啲啊嘛。咁呢咁嘅條件咧，就會令到嗰、那個所謂缺氧層咧就會高啲嘅，即係話近啲嗰個沙面咯。咁所以你撥開啲沙嘅時候，就即刻見到嗰層黑色嘅嘢。咁呢個都係自然嘅嘢嚟 嘅。嗱，如果你講係一個自然嘅現象啦，咁同埋其他嘅海灘都有發生，咁點解龍尾發現呢啲黑沙，我哋需要擔心咧？抑或係唔需要擔心？ 其實我係預咗係會咁嘅，其實都知道會發生噶啦，即係都唔係咩特別嘅理論嚟嘅，而係嗰個灘本身，因為龍尾個灘係好平嘅，即係如果你去過咧，當初佢未起沙灘之前咧，我哋有去做考察啦。咁你由個沙灘嗰個陸地行落去咧，你行超過100米咧，個水深都係去到你個大髀嘅啫。 嗯，係啊，係啊。 即係話其實佢好淺灘嚟嘅，咁所以喺淺灘嘅情況咧，就會有呢、這個 即係符合會出現黑沙嘅呢個條件啦， 係啦，咁、那個缺氧層就會好高咯，好高嘅意思就話個薄個面嗰層，因為都有空氣嘅交換，咁雖然係白色，咁但係一入深少少咧，佢就變咗黑色咯。咁呢個係好自然嘅，咁所以佢喺嗰度起個泳灘，自然啲沙就會係咁樣。 好啦，咁出現咗黑沙有啲咩問題咧？你恕我門外漢咁問嚇。 咁黑沙嘅出現同污染咧係兩樣，即係唔係有必然嘅關係嘅，但係又唔係冇關係嘅，因為如果嗰個水裏邊嗰個有機污染物，即係譬如生活污水。是比較嚴重的話咧，咁嗰層黑色嘅缺氧層咧就會比較多啲菌啦，比較污糟啲啦咁樣嘅，因為有嗰啲嘅污染物係食物嚟噶嘛，對好多微生物，咁佢就會有機會產生一啲唔好嘅嘢咯。咁但係就好視乎嗰個水質嗰個情況啦。咁另一個問題，點解我哋話即係或者我哋啲環保人士話點解吐露港呢個位唔係咁適合做沙灘？其實就係吐露港已經出咗名係水質。是容易变差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只有一个樽颈口即是出去的嘛。它整个大的湾呢其实那个在潮涨潮退每日那个换水的能力其实很低的。所以龙尾滩呢再在那个吐露港一个内湾里面所以那个水流呢你可以想到就不会有换得很好的。所以一旦有些污染物积聚的时候它那个稀释和扩散会比其他地方差了。咁所以你喺度起泳灘嘅話，就有機會面對有水質，即係如果一差落去嘅時候，你要佢好快復原就難咯。咁如果水質污染物比較多嘅時候，咁嗰、那個啲缺氧層裏面嗰個微生物嘅菌可能會有啲即係多啲唔同嘅，有啲甚至乎有啲唔好嘅菌喺度。咁再加上整個區咧，同市區有少少唔同咧，就係透露講呢一邊即係丁角路、元路好多嘅發展嘅屋宇咧，都係啲。我哋叫新界小型屋宇，都系啲丁屋嚟嘅。咁佢好多嘅污水嘅排放咧，都唔系话可以透过政府啲污水渠去到污水厂嘅，有好多都系经过啲溪流排咗落海嘅。咁所以呢啲都系令到嗰个整体环境唔系咁适合，即系做沙滩嗰个原因咯。 系，咁而家即系出现咗即系黑沙嘅问题啦，吓，即系出现咗黑沙嘅现象啦，咁。有冇需要去即系补翻啲沙去到即系冚翻住佢咧？还是即系由佢啦，就咁即系继续见到啲黑沙都冇所谓嘅，系咯？你会点？ 唔系噶，你铺咗黑沙上去，佢嗰个缺氧层一路继续升嘅啫嘛。 嗯， 即系唔会因为你铺咗啲白沙落去，就会令到嗰个黑沙嗰层唔见咗咯。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话，你都冇办法噶，你而家起咗个沙滩系咁啦，咁你接受佢系咁咯。我个建议就系、是。如果去嗰個沙灘游水嘅人，如果佢係身體有傷口嘅，或者佢喺游水嘅過程裏面去慘到啲荷花啊，各方面即係整到有傷口嘅，咁其實就要小心啲啦、因為你身體有傷口就容易俾啲有啲唔好嘅菌就入侵。咁、所以如果你戒親手腳咁樣，就即刻去救護站嗰度要做消毒嘅程序呢啲嘢咯。 我試下睇下有冇理解錯你嘅講法。嗱，你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其實而家出現黑沙咧，那個黑沙未必係對。泳客或者对人有好大嘅影响，亦都冇嘢可以做噶啦，亦都系其他嘅泳滩都系会出现，即系如果系同样嘅条件，亦都会出现同样嘅情况噶啦。不过出现黑沙呢一件事咧，就反映咗龙尾呢个人造海滩、人工沙滩嘅一个整体嘅情况，系咪咁嘅意思啊？ 正确嘅。咁其实嗰啲黑沙咧系唔系好点样讲咧？唔係好好樣嘢，都係感官好嘅，唔係好 fashion 嘅，因為嗰啲黑沙二氧化硫咧，佢都係 有啲係啲流花兄咧都係有啲臭味嘅。咁即係你嗰個玩咧，你就如果你攞掘起啲沙嚟玩咧，其實你玩完之後會有啲臭味嘅。咁至於嗰啲黑沙裏面有啲唔會唔會有啲唔好嘅菌，好視乎嗰個水質啦。譬如嗰排水質係差嘅，但係長江菌嘅量係高嘅，喺咁嘅條件之下，可能其他菌嘅量都高，咁就可能有問題啦。咁所以我建議就話，如果你去之前，咁環保署話個水質係優良嘅，咁你可能擔心少啲。咁如果環保署話係一般或者甚至乎係跟下一級嗰個好似叫不良啊定唔知乜嘢啦， 欠佳啦。 是欠佳咁樣，咁你就要即係、就是、要小心啲啦。譬如你皮膚敏感啲嘅，或者你嗰、那個免疫能力特別差啲嘅，咁就要小心啲咯。咁但係如果佢話個水係優良嘅，咁可能都未必有即時有啲咩問題。但係記住，一整親即係有傷損傷嘅話，就要即刻處理。呢個其實去邊個沙灘都要，因為而家個環境都係比較污糟。 你頭先就話即係就算補翻啲沙都冇用啦，因為亦都你再冚住佢都係繼續缺氧，就會令到個情況惡化添。但我見到今日電視新聞見到，好似嗰個黑沙嘅情況又見唔到咯，係咪佢自己沖咗定係點樣？ 唔係，好睇今日嗰個水位去到邊度啊？ 哦，浸咗，可能係浸咗。 嗰個位啲潮水係高低有影響，因為咧嗱、黑色嗰一層厭氧層咧，缺氧層咧，越近陸地咧就越低嘅。越近水咧就越浅嘅，咁所以如果你今日去嗰个位个潮水系高少少嘅话，咁你咪睇唔到啊。 咁我想问埋咧，即系而家你头先都讲话，即系大埔嘅呢个龙尾泳滩，因为佢嘅地形啊、水流啊，同埋附近有排放污水嘅问题咧，咁就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挑战隐患啦、点样去打理呢个龙尾泳滩，先至会确保到个水质系比较好，或者适合继续去游水咧？ 咁而家新界好多鄉郊嘅鄉村咧，佢嗰啲即係新界嗰啲丁屋啊、小屋宇咧，其實都未必有政府嘅污水渠去排撲到去噶嘛。即係有啲可能有啲冇啦。咁其實整體呢一類嘅屋宇就會直接將污水排落去，即係所謂生活污水啊，即係廚房啊、沖涼房嗰啲污水就排出去。咁呢啲其實係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嘅。咁如果你將個污水渠直接沿住丁角落咁先算鋪曬入去所有村。都要強制佢將呢啲污水渠播落去政府嘅污水渠嗰度，咁咪可以減低嗰個排放量咯。咁呢個就直接有效可以做到個方法。咁但係都唔容易嘅，因為要好多工程嘅嘢要做咯。 好啊，唔該曬侯志恆啊，多謝你。 唔該曬， 係侯志恆咧，就係港大生物科學學院嘅首席講師嚟噶。咁其實就住黑沙個現象咧，咁我哋都向過土木工程拓展處咧去到查詢啦。咁啊，佢哋嘅回覆就係話咧，咁啊，龍尾泳灘一個人工泳灘啦，咁啊鋪沙嘅位置咧由近岸係延至海邊嘅，咁鋪沙嘅深度咧係以近岸咧就比較深，咁啊海水嘅海床位置嘅沙面咧就比較淺層。頭先啊侯志恆都有講啦，咁佢就話潮退嘅時候咧，咁啊原本深水嘅海床位置可能外露啦，咁加上即系沙粒移动啦，咁就好容易就睇得到咧，就系沙面即系浅层下面咧原身海床比较深色嘅沙粒，系一个自然嘅现象。咁而咧就系关于水质嘅问题咧，咁我哋都有问过环保署啦，咁佢话咧就系其实一月到七月咧，咁啊龙尾泳滩个水质都系优良嘅，属于最好嘅良好嘅级别。咁只系讲紧咧就话今年七月中旬咧，咁就有台风啦，就令到香港有暴雨同埋不稳定嘅天气啦。咁就话将一啲嘅岸上面嘅污染物系冲刷入去海，咁所以咧个水质咧就系由咧就系一级嘅良好下调至到二级嘅一般。咁就话咧呢啲转变咧属于系泳滩嘅细菌水质嘅正常变动，大雨过后咧就会逐渐回复到正常嘅水平噶啦。咁环保署会继续监测咁话嘅。 咁啊，要睇下究竟系咪真系即系过咗呢一排之后，龙尾海滩个水质系真系有改善啦。 不过真系好多争议，即系之前从起唔应唔应该起，咁啊就到而家咧就有海胆、有黑沙、有水质嘅变化，咁好似都唔少嘅争议。其实呢个地方点样宣传落去咧？即系一个作为一个泳滩嚟讲， 咁我睇下即系。泳客去嘅我见到亦都唔少，咁啊睇下佢哋切身嘅经验系点啦。 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啦，咁啊唔该晒冯德雄，拜拜。 拜拜。